上，欢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孔益璇璇仔都系星期四嘅朝头早咧，翻到嚟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早晨啊！今日咧系4月11日，农历就系3月初3。出面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5，即是中水平。如果是有少少鼻敏感的人士，可能戴翻个口罩就会舒服一点。刚才船仔回来的时候觉得有少少冻的，最近短袖衫，虽然可能大家朝头早的时候有人同船仔咁早起身的话，不妨再翻件薄薄地的长袖衫，或者戴翻件褛披肩都冇问题的。 晨光每日一格， 香港人最喜欢的就是上班了。不过大家经常都说上班都是为份粮，其实上班还有什么最大的意义呢？其实可能不是那种小小的人工，其实反而是因为工作可以令到你有规律的生活，令到你准时起身准时睡觉，又或者有见人的机会，有稳定的社交圈子，还有来自于同事或者客户或多或少的压力，令到你的人生可以遇到更加多不同类型的难关，令到你的人生更加精彩。世界上没有说哪份工是不辛苦，又没有说哪一道的人事其实是不太复杂的，所以无论你当下在经历什么都好，最重要就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一路向前行。其实工作一来可以锻炼你的心智，二来也可以令到你不断地前进，令到你的生活不会越来越堕落。所以大家如果还有希望还可以上工的话，不妨感谢下这一刻你有工作，冇工翻嘅都唔紧要噶，只要你努力向前揾，你都系会度过到今日嘅难关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一睇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系大约28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出边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5，即系属于中度级数啦。记得戴翻个口罩啊！如果系鼻敏感嘅人。今日咧揭一揭报纸，讲下瞓觉。原来咧有一个数据啦，就嚟自于生活二啊。咁就喺今年三月咧访问咗704个人，了解一下香港人嘅睡眠问题。咁结果显示咧，都有成74% 嘅受访者就觉得自己睡眠质素唔系几好啊。咁当然系有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咧，可能就系因为压力大啦。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睡觉之前呢是用多了电子产品，咁同埋是少做运动等等。咁你就话啦，咁啲压力来自于边度呢？咁大家都应该諗到呢，就是工作啦、家庭同埋经济嘅。咁研究又话啦，原来呢仲有成 83% 嘅人呢话自己唔够瞓啦。咁最多嘅人就话啦，觉得起身之后仲係好攰呀，或者半夜呢係会扎醒嘅，甚至呢係要用半个钟头以上嘅时间先瞓到，或者浅睡多梦等等。咁又你就话啦，咁点算好呢？其实呢大家都每日都瞓觉啦，咁就有好多人都觉得啦，有 69% 嘅人就话啊，其实宁静嘅环境呢先係最紧要嘅，同埋冇压力加埋呢做多啲运动都係好重要。唔好讲佢哋啦，船仔都觉得自己唔系好够瞓，起咗身之后都仲系好攰嘅。咁可能最大嘅原因咧，就系瞓觉之前仲睇紧电话啦。就调查都讲过啦，原来有88% 嘅人咧，宁愿牺牲瞓觉嘅时间做其他嘢。咁最大嘅原因就系想玩下电话、用电脑、打机同埋煲剧嘅。咁如果为咗弥补呢一个瞓觉嘅时间咧，其实有76% 嘅受访者啊，曾经喺公共交通工具嗰度补眠，甚至有40%人咧都觉得交通工具咧系舒服过张床啊，因为更加好瞓。我每一次瞓巴士咧，都你睇我已经讲咗瞓巴士啦，其实系搭巴士嘅时候咧，都系会瞓到好冧嘅，都无数次试过。哇！瞓过龙落错车啊，咁样或者咧迟咗一两个站咁样，呢件事星期一先发生完。咁其实精神科医生咧亦都提醒，就算咧其实你系极速入睡或者喺我哋张床以外嘅环境好容易瞓觉咧，其实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甚至可能系有呢一个睡眠障碍。咁而健康嘅睡眠咧，系应该系要慢慢进入呢一个睡眠状态嘅过程，然后咁样先系好嘅。咁如果睡眠充足者咧，其实入睡嘅时间大概系10至15分钟，所以如果你极速瞓到或者半个钟头以上你先瞓到觉咧，可能你都系有一个睡眠嘅障碍。不妨试下揾一啲方法，例如咧就系瞓觉之前咧就唔好揿多啲，即系唔好再系揿咁多呢一个嘅手提电话。又或者大家瞓觉之前咧，就调低翻我哋室内嘅灯光，就暗翻少少，同埋令到我哋嘅温度咧系暖翻少少嘅。不过当然睇翻你身体状况，有啲人太热又瞓唔到嘅，船仔咧就唔可以太冻嘅。咁就揾翻一个适合你嘅睡眠状况，希望大家今日都夜晚嘅时候可以瞓翻一个好觉啊！ 你心声谁听得清，还待与他有感应，暗暗在憧憬，可我走 像透明，哭跟笑亦平静。擦身经过，留低风声，谁愿看清我独有特性？他都不知情，只配默默渴望，默默扫起。其实无心隐藏，而他不看我，竟会是我单行的一方，无用多于一旁，无用这朵，送我一线穿透的。 这首歌是 Gigi 严明熙《透光者》。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过去呢几年我哋因为疫情啦，我哋嘅生活咧都或者系令到成个城市啊，都掀起咗一场前所未有嘅变化。而其中大家觉得最大嘅变化系乜嘢呢？船仔就觉得可能系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因为我哋喺呢一段时间好似就会识咗一啲新嘅朋友，亦同一时间系疏远咗一啲人，好似亲朋戚友之间咧嚟咗一个大洗牌咁样。在那段社交距离或者禁堂食的日子，很多人都心居简出。如果喜欢是群体活动的，可能会找朋友一起租个地方，或者躲在屋企见下面聚下会。但是随着这个叫做社恐大流行，可能一些关系不错的朋友慢慢就走散了，或者是几年已经是没有联络了。甚至讲都其实不是说有些什么冲突或者不和，更加唔系讲到话有啲咩十冤九仇噶，咁但系好似就变咗老死不相往来咁样，唔知道大家有冇啲咁嘅情况出现咗咧？算仔咧都有一啲朋友，尤其是中学嘅朋友啦，咁就出现咗呢一种状况。本身中学嘅朋友已经好难联络噶啦，咁但系经过咗疫情之后，更加系冇机会，甚至到而家船仔呢一个时间咧，已经有好多朋友又读紧书，又有啲朋友出咗嚟做嘢。喺呢一种 生活之间重大的改变之下，其实已经有很多朋友很久没见了。其实根本就不是说闹过交，只是纯粹习惯没联络，就继续不联络，关系慢慢疏远了。其实说穿了，朋友本身就是有分种类和等级，其实又不关地位高低或者相识的年资事，纯粹是因为亲密度、信任和交心程度高或者低，令到有不同。当然有知己，有共同兴趣的，亦都有酒肉朋友，甚至是有时因为有些共同群体而固定聚会的朋友的。最亲密的朋友就是无论怎样都好，我们都是会见面的。但是次要一些的朋友，即使可能本身关系不差，但是亦都有可能因为不同的关系或者不同的原因而疏远了。其实几年过后，大家都回复翻各自的生活，即使社会变翻正常都好，但是因为那些太久没联系而疏远了的朋友呢，又好像真的找不到机会跟他联络、哦、尤其是大家都说自己社恐啊，就本身很内向或者不愿意主动的人呢，想到那份很久没见还要见的压力呢，就是真的会很害怕的。其实不要紧的人呢，总是会有缘聚缘散，我哋当然是要多谢呢一啲曾经相遇过嘅陪伴嘅朋友，但系如果有时间嘅话，不妨试下联络下佢哋，踏出自己嘅新一步。呢一首歌系 Ian Chan 陈卓妍嘅《Lost at First Sight》。 约定吧，走出昏暗的云霓。跟我远，你忘记是和你的事，眉目互动。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佐敦道华丰大厦昨日朝早发生的三级火，造成五人死亡，四十人受伤。截至昨晚，仍然有八个伤者危殆，五个人严重。屋宇署话，昨日下午已经在消防协助之下，进入大厦公用地方和部分私人单位里面视察，发现当中有部分结构因为火警受损，但是整体楼宇结构没有明显危险。屋宇署又话，2008年曾经向法团发出消防安全指示，要求涉事大厦提升到切合现代要求的防火保障，但是至今仍然未遵办指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对火警表示极度难过，深切慰问死者家属和伤者，他高度重视，已经指示医管局全力救治伤者，相关部门调查原因。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首脑会谈，承诺开启美日战略合作新时代。拜登说，美日关系牢不可破，而美日同盟是印太地区和世界各地和平、安全、繁荣的基石，是真正的全球伙伴关系。他又赞扬日本在全球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包括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岸田文雄就提到，日本在一个几世纪之前向美国赠送几千棵樱花树，又以春天樱花盛开做比喻，表示相信日美同盟将会继续变得更加强大。两个人在会谈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说同意为了强化自卫队和驻日美军的合作而修改指挥统制框架，并且欢迎日美之间投资扩大，促进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加沙城沙提难民营，导致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的五个亲属丧生，当中三个人是哈尼亚的仔，另外两个人是哈尼亚的孙。驻卡塔尔的哈尼亚向半岛电视台说，他三个仔和几个孙在开斋节开车探亲戚的时候，汽车被以色列无人机发射的导弹击中。他又透露有近60个亲属在冲突之中丧生，认为以军对他亲属的袭击是以色列失败的证据，但是这样不会令哈马斯在加沙停火谈判中作出让步。以军在声明之中说，打死三个哈马斯特工，他们当时正是前往加沙中部开展恐怖主义活动。以军并且确认三个人是哈尼亚的仔。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使领馆被视为一个国家的领土，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叙利亚使馆建筑的行为意味以色列袭击了伊朗领土。他重申，以色列当局犯了错误，应该受到惩罚，亦都必将受到惩罚。哈梅内伊又批评一些西方国家在口头上支持加沙人民，但是事实上不单止未能够阻止以色列，反而帮助以色列，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政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还有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 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皇上，你要嘅文件啊？ 做得好，同朕 check 埋佢哋嘅周年报表啊！ 你哋喺度做紧广播剧啊？ 点啊？莫非你识得制作电台广播剧？ 我唔识噶，但系我识得去呢一个 workshop、啊。 CIBS 广播技巧工作坊，4月27日星期六下午3点，港台电视大厦，有我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主持黄天怡同你一齐分享我做节目嘅经验啊！ 唔止咁啊，仲有专人教你点样申请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制作自家电台节目啊！ 阿小桂子，立即帮朕登入 CIBS.RTHK.HK 报名参加啦！ 神遵命 ，CIBS 人人广播。 肥强，帮我柜桶底攞啲嘢俾我。 Sarah 姑妈，你放过我啦！做咩咁中意收埋啲嘢？唔系响柜顶就响柜底，你系咪专登噶？ 我先冇你咁衰啊！抵你冇运行啊！ 集住再反弹，再落防护网。 肥强，你以为咁样就可以保护到自己咩？简直系肤浅啊！要真正保护到自己，梗系要加强个人嘅防护装备。想知多啲关于呢一方面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防护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日星期嘉宾有佢哋。 个人防护装备全物备给，正确佩戴保养，唔好心急。我系 Wingo， 我系 Anthony， 我哋系。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6:37，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吓，咁啊23度嘅啫，咁啊相对湿度82%，咁啊头先阿船仔都讲过啦，空气啊差啲嘅，咁啊所以有阵时都会打下黐啊，或者戴翻个口罩咧，即系好似船仔咁啊吓，可能都可以保障得到大家嗰个纤幼嘅气管。好啦， 纤幼。 做咩啫？ 冇啊，纤连血管都纤幼啦。 系啊， 都啱嘅。 系啊，根据呢个拜我嚟讲，嗰条气管都应该唔会太粗嘅。 你又啱嘅，系啊。 好啦，咁冇错啦，直播室入边咧有白乾豪、小白喺度啦，咁啊亦都有船仔喺度嘅。咁啊，寻日其实咧都好似同阿嘉明咧提过一两句嘅， 系 咁就系话有个法国嘅车胎人餐厅。咁啊，聯成咗嗰啲熱氣球公司。所謂熱氣球公司，即係其實說穿咧就喺法國嗰啲太空站。 哦， 太空總署，我唔知船仔有冇睇過。咁就、哦、就話到咧，喺呢一個嘅用太空技術，咁啊做咗個艙，好啦，做咗個艙，跟住用熱氣球升上去近太空嘅地方。所謂近太空嘅地方，即係距離地面25公里嗰個平流層。系啦，嗰、那个上到上去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处于我唔记得系咪已经系一个无重状态，呢、這个我真系唔记得，对唔住啦。咁但系霍金都有去过啦，即系霍金虽然身体唔方便，但系其实因为佢真系一位学者，咁所以既然霍金有咁嘅愿望咧，咁亦都有喺个太空总署嗰阵时都实现咗俾佢试下呢、這个太空边缘嘅无重状态。 哦，原来系咁，我一路以为佢真系出咗，真系出咗地球咯。 哦， 我都以为霍金系已经出咗地球。 其实两样嘢嚟噶，如果跟翻呢啲即系太空嗰个嘅定义嚟讲咧，我哋仲系喺呢个地球引力边缘，或者仲系地球嘅位置嘅。其实好多时即系要上太空咧，太空站系咪即系已经叫太空？其实我都唔敢喺呢度好讲。 系 系啦，因为嗰、那个即系如果讲到好细嘅时候咧，嗰、那个、那个定义咧，同我哋平时嗰、那个常识嘅定义咧， 应该有少少唔同嘅。 系啦系啦，即系大家如果读书嘅都应该知道，你嗰个定义同呢个定义其实系可以好大分别噶嘛。咁呢一个咧，法国嘅餐厅咁佢就同一间车胎人公司咁联成咗啦。咁啊，去到咧就声称啊，咁啊会煮一啲嘅美食，嗱享用呢一个咧就系佢哋主厨特制嘅美食，将会喺呢个地球同埋宇宙，佢都用宇宙边缘。去到形容嘅，咁当然地球喺宇宙入边啦，那个界定就系、是，咁不过咧就会喺地球挨近宇宙嘅位置，我觉得咁样去定义咧就会更加好啦，咁就可以咧就望住嗰个好靓嘅地球啦，即系我哋呢个地球望住好靓啦，咁你发觉你会望到地球好似望到地球嘅皮肤咁样，那个大气咁样，你就喺嗰个位置咧一路望住就一路进食嘅。 咦，咁但係呢個狀態下，使唔使著太空衣嘅咧？ 佢呢一個咧就冇特別講到明，係啦，冇特別講到明。咁但係佢入邊咧又有 sofa 啦，有台啦，咁所以我都有理由相信咧，其實嗰度都仲係有啲重力嘅。 哦，咁即係 未係去到飛嘅。 係咯，唔係嘅話，因為咧我成日都喺度諗啦，我哋喺太空啊 ，sorry， 我搭飛機啊，啲嘢食都唔同味啦，都淡啲噶嘛。係 啊，係啊，係啊， 我哋飛到再高啲，我哋個味蕾又再渣啲噶咯。係 啦，冇錯啦。咁佢咧就用熱氣球嘅方式咧飛到距離地面25公里嘅平流層啦，咁啊可以俾大家去到進食嘅，咁啊食一啲就好好食嘅食物，咁啊 menu 就應該未出，因為通常廚師前一日都仲喺度改緊嘅。 係 係啦，咁佢就話今次咧就呢一個飛行嘅艙啦，咁啊可以承載6名嘅乘客同埋2名。嘅飞行员嘅，咁即系有 service 嘅、哦，唔系上到上去你打开个包嘢就自己啜嘅，唔系咁样嘅，系啦，咁啊即系有人问你chicken beef or fish 啦咁样，好啦，咁佢就话到呢一间嘅餐厅咧，咁嗱，佢就需要咧首先咧就会睇到你个城市嘅景色啦，因为慢慢热气球上升，跟住咧就会穿越嗰啲云层抵达呢一个嘅平流层，咁啊期间移动嘅时间咧会有90分钟，咁啊原来抵达就会有3个钟头。喺个平流层嗰度咧就进食嘅，有3个钟慢慢食，食完之后咧就要再用90分钟，咁啊唔系一声喷火箭喷翻落嚟地球嘅，90分钟咧就俾你慢慢用用好慢嘅方式，例如可能佢用降落啊，或者用纬度慢慢移动啦，呢、這个我都佢冇详细讲，咁佢话咧就用90分钟就翻落去地面， 嗯， 咁啊全程咧计埋食饭啦，咁就要6个钟嘅。 哇，6个钟， 系啦，咁票价咧就暂时咧就话欧，佢自己讲啦，就话 call 系12万欧元嘅，系啊，都 12万欧元食餐饭， 系啊，得100几万噶，咁封建游人嘅嘢咧，咁啊唔知啦，咁啊如果我有钱嘅，我又唔介意试嘅，咁但系我识我冇啦，咁啊所以咧就睇下大家得个知字，睇下咁高嘅地方食，如果你畏高嘅朋友惊唔惊啦吓。 说我是艰难，一塌糊涂的模样，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面对一道道的高墙，说服自己还有一双翅膀，每次都说要挑战，每次都跟自己说谎，最后投降。明白我要的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哦，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不要消失的夕阳，只有你证明我这次勇敢。 点四十六分揾嚟一首嘅作品，佢哋系《Super Moments》嘅《我的形状》。二十三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28度，新界高得一两度话都热，吹和缓嘅东风，咁所以都有啲湿啊。展望未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日间都系炎热嘅。时间系早上嘅6:46，有职场 KOL 系列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我哋嘅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啊时装界大人啊，可以电话旁边嘅，早晨啊，嗨。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 嘅听众。早晨，咁啊喺咁多年以嚟啦，自己又拍拖啦，而家婚都结埋啦，咁啊耐唔耐咧都会有阵时咧就会而家多啲系咩咧？多啲就系屋企人咧会着嗰啲兄弟装或者家庭装，有阵时都会有嘅。咁但系如果你话， 即系你同你个仔可以去到兄弟装啦。 最主要都系我两个仔嘛，佢哋兄弟装。嗯 即系我谂，即系你觉得自己同佢哋兄弟到， 嗰啲要等佢哋大啲先得啦。 系咯，系咯。我以为你即系谂自己系十僆咁样咧。 吓、啊，咁又唔会，唔敢啦。 安心，安心。 咁如果唔系真系吓死人啦，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 唔紧要，唔紧要，父子同兄弟都系可以 OK 嘅，OK 嘅， 系啦，系 啦，嗰条套路都系咁嘅， 系啦，喂，真系，喂，其实咧，迟啲又可以讲下，譬如父子或者一家人嗰个装系可以点样做， 系啊，系啊， 都可以， 啊， 不过今日想集中讲下咩咧，就系嗰啲情侣装，以前咧，就算我拍拖嘅时候咧，都唔多情侣装出街噶，即系譬如佢可能个女仔系呢一 set 嘅打扮。然后我男仔就要用翻相似嘅色，甚至乎如果我系呢个品牌嘅，两个都喺呢个品牌出去啦， 要一模一样嘅。 系啦，冇错。又或者系佢玩格仔嘅，跟住我无厘啦间，我又要着翻格仔咁样。咁所以我谂男仔角度嚟讲，有阵时都好似几难 handle 啦。除非嗱，有嘅，有男仔真系可以同个女仔完全一模一样出街嘅嗰件衫。 系。 但有啲真係覺得會好突兀，唔想著到咁樣出去，好似俾人笑啊，即係好怕醜咁樣，又覺得個 style 唔啱自己。 通常怕醜嗰個都係男仔啊， 冇錯，係 尷尬嘅都係男仔比較多啊。 係啦，冇，因為以前唔會有個説話就係只要自己唔尷尬，人哋尷尬係人哋。以前冇 嘅嘛。其實我覺得都係呃自己嘅呢個嘢。其實點嗰時，尤其是你話情侶裝。当你咧要同你女朋友着到一模一样，而你又唔系好 enjoy， 唔系好 enjoy 嗰件事嘅时候咧，其实你好难将个尴尬摆喺人哋度，尴尬嗰个真系都系自己 嘅。系啊，即系点都有呢啲尴尬位，好难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个女仔即系，我又好中意佢，但系我真系摆唔到出嚟咧，嗰啲格仔咁，喂点搞啊？可以有冇啲叮叮氹氹嘅嘢，细细件，可唔可以即系互相氹下，佢又接受，我又 OK 咁样啊？ 系咯系咯，即系攞个平衡啦。 系 咯，成日都系叫做。我覺得都所謂即係著情侶裝啦，咁點樣即係著情侶裝得嚟又唔突兀咧？咁樣你問我咧，即係我諗我真係我都冇添啊！即係我成世人我真係冇著過情侶裝， 係 冇，我真係冇啊！ 情侣装我其实都冇，情侣表我应该，因为而家啲表一两款， 喂，就算知， 我谂到啊， 系点啊？ 情侣电话。而家大部分都系嗰一两款啦， 因为就算情侣电话冇，我真系从来都冇。咁大家嗰个电话壳都会换噶嘛？ 吓吓吓，系系 系，系咪啊？即系男子可能系好简约嘅电话壳，或者我以前远古啲拍拖嗰阵时候，大家个电话型号又唔同。 吓，而家就一样啦， 系啦，即系就算而家系一样都好。咁其实男子会有男子嗰个电话壳，咁我有我自己中意嗰啲嘅。本色，所以其實就算去到電話，我哋都唔會咁。雖然曾經可能大家支持嘅球隊，可能以前拍拖咁樣，波衫我哋都唔會一齊再出嚟咯。 咁你以前你都係阿仙奴噶啦，不嬲都係。 係啊。 哦，和波點睇啊？ 喂，和波就睇到眼瞓咯，而即係真係眼瞓營繞我幾日咯呢單嘢。 係嘛？係啦。 係啊，好開心啊！70几分钟追翻。 係啊，不 一比一， 真係靚嘅，真係靚嘅。其實 兩場都好緊湊，另外嗰邊都係 啦，另外嗰邊3-3啊，皇馬對曼城嗰場，嗰場咧 套路都係差唔多咯，即係遠射，曼城又係落後，跟住就又係追翻咁樣。 係啦，但係阿仙奴嘅後防就有啲位甩甩地咯，嗰個位就 睇英超唔覺噶嘛，你睇英超嗰個後防係穩陣噶嘛，即係佢哋可以失波最少、入波最多嘅球隊。 係咯， 咁但係唔知點解去到，我覺得真係班球員都係要一啲嘅大賽經驗，畢竟拜仁都真係你唔好理佢今年聯賽幾甩漏都好啦，但係佢真係係啲大賽球隊咧，你出到去踢。 歐聯咧都係有啲保證嘅。喂，死啦！我哋無啦啦又講個 係喎，係喂，講翻先，講翻先，係啦。嗱，如果你話 我哋要著情侶裝而不失尷尬， 係係啦，點咧？嗱，頭先又講到，譬如點解講足球咧？因為嗱，如果大家一齊著波衫咁咪最好啦。其實著波衫，我覺得男仔都會舒服。即系情侣嘅波衫， 同埋我觉得男士都会开心添啊，因为你可能就系、是、喂，我支持嗰队球队，我当譬如你系支持曼联咁先算啦。个、女士又同你肯同你一齐着件波衫出街，甚至乎一齐着住件波衫入场睇波，其实我觉得超开心喎呢单嘢。 系、哦，如果你咁样讲嘅话，我觉得如果呢一刻系，譬如我同我太太情侣咁出去，大家着波衫，喂，我接受、啊，你讲得啱、啊。 譬如你中意日本队嘅，咁你太太同你一齐着日本队波衫出街，好开心、啊。 系、哦， 系咪先？我覺得呢一個咧就係唯一咧男士們，如果你中意睇波啦嚇，即係你就會覺得唔好咁尷尬。咁但係又唔係個個女士中意睇波噶嘛。咁我哋講翻啦，即係如果你話著平時出街嘅服裝，著情侶裝，但係又唔好太尷尬咧，我覺得主要你可以分三個階梯咯，即係入門版啦、 三部曲咁樣啦、 中版啦，去到即係比較極致少少咁樣啦。我哋先講係入門版先。嗰、那個入門版咧，就係、是、我哋頭先都講咗少少噶啦，就係、是、嗰個場合。 嗯， 究竟你係想著邊一種風格先？我覺得先定調咗呢一種先。譬如你話啊，我係想做一個嘅睇波 look 啦，波衫 look 啦，或者你話啊唔係嘅，我係今日想係一個運動 look 嘅，或者我哋係想做一個山系嘅 style 嘅，你先定調咗先。 係。 咁如果你話喂，我唔想襯到極致嘅，咁你先從嗰個嘅格調啊，嗰、那個 style 開始去襯先咯。譬如我今日我哋係想做一個山系。嘅一個風格嘅咁樣，咁山系都有好多噶嘛，你唔需要著到一模一樣噶嘛、男士可以做佢自己嘅山系 look， 然後女士可以做佢自己嘅山系、 一樣風格，一樣風格， 係啦，一樣嘅風格喎。咁我覺得行出嚟其實已經大家有個概念係，喂兩個個 style 好似喎，都幾情侶裝， 又唔使下下真係連個顏色都一樣嗬， 但係又唔使去到極致啊嘛， 嗯。 咁我覺得呢個係其中嘅一個即係入門套路，譬如運動 look 得噶嘛，可能男士你係一個嘅sweater 襯一個嘅運動褲，女士一樣可以係sweater 襯一個嘅半截裙咁樣。其實都已經係去到嗰一種行緊嗰條路，行緊情侶裝嗰條路噶咯。 其實運動 look 咧，男仔嚟講係容易啲接受嘅，即係例如、可能你講緊運動衫或者運動鞋，係啦，咁你可以同一款，但係唔同顏色嘅、哦，其實咁樣都情侶咗、哦。 冇錯啊，或者你話大家都可以襯帽嘅咁樣，運動得嚟，大家再加頂 cap 帽咁樣，咁、你又再進階多少少噶咯喎。 啱啱啱，好，咁啊第一步完成。 咁好啦，呢、這個就初步啦，即係你定調咗先啦，咁樣。好啦，第二個入門咧，因為我真係試過咧、以前拍拖嘅時候咧，男朋友佢係比較知性嘅，佢比我中意知性，即係我每次出街我好有壓力嘅，其實，因為我襯錯衫，佢係會 black 我 face 嗰啲嚟。真係會咁我係好遷就佢究竟啊，即係我就要估佢，即係佢又唔會話俾我知佢嗰日係想官仔骨骨啊，定係你嗰日係想著乜嘢？其實因為佢好，即係佢都 carry 到好多嘢嘅，咁我就要估佢著乜嘢嘅。咁係我變咗係我有壓力嘅，其實就唔係個男仔有壓力嘅咁樣。咁我就盡量去襯佢去配合佢，我都好驚我自己著錯衫。係啦，即係呢啲係比較少啲啦，好少女仔會咁擔心啦。通常都係男士會驚死啦，今日女朋友著咩咧？咁可能大家事前有個溝通嘅。喂，今日我哋不如做個山系 look 出街。咁你咪有個溝通，大家出街咪少咗嗰份尷尬，少咗嗰啲壓力咯。 啱啊，係啊，係 咪啊？咁好啦，即係再進階啲，其實頭先小柏都講咗啦，顏色方面咧，我哋都可以諗下點樣配襯喎。 顏色啦，跟住就 譬如好簡單嘅，譬如你話啊，今日咧，不如我哋就做一個 earth tone 為主啊。山系嘅顏色為主啊。咁然後再可以縮窄啲個範圍，可能就會諗啦。啊、個男仔會問：喂，即係山系顏色，即係乜嘢啊？咁樣咁女士們可能就會再縮窄個範圍俾佢咯。不如我哋今日試下做一個灰色襯白色嘅為主啊！咁樣咁、男士們係咪容易啲處理啊？即係你黑即係你灰色同白色，我諗男士們喺個衣櫃度都 容易揾啦、啊，係啊！你話粉紅色咁唔係個 carry 到啊？ 冇錯啦，咁大佬即係你做女朋友嘅，你都俾條路人行 啊，係嗰條生路嚟㗎，嗰條 生路嚟，冇俾條死路你行，即係你會同佢講：喂，今日我哋著 shopping pink 啊！我咁樣，大佬即係首先 carry 唔 carry 到係此其一先，佢衣櫃又冇。 系啦， 好难咁，你俾条生路佢。咁如果你话今日不如，我哋就试下黑白咯，咁样。咁你系咪 容易啲噶，生路都幾闊啊，係咪啊？條路都幾易行啊嘛。 嗯，係嗱，咁啊嗱 ，style 同顏色都有。 你唔使限住佢，喂，黑色衫白色褲，兩個都黑色衫白色褲咧，就有啲突兀噶啦。 係 可以調翻轉噶嘛？譬如可能係個男士們係黑色衫白色褲， 跟住另嗰個白。啊！調翻轉，調翻轉咁樣，哦， 冇錯啦，或者係即係你可能係個男士可能係白色衫、黑色褲、襯頂黑色帽咁樣， 嚇、 啊，咁你喺個顏色上面已經可以俾個路佢，俾個定調佢先， 係， 咁男士會唔會容易啲掌握咯？或者我襯個黑框眼鏡咁樣， 係， 咁其實又係一個look嚟噶啦嘛。 哦，係喎、哦，唔錯，呢個都幾好。咁啊，最高版本嗰個應該有啲咩注意咧？ 嗱，最高版本咧，我哋就可以去到玩 pattern 啦。 嚇、啊！ 嗯，譬如头先咁讲， 格仔 会系格仔啦， 啊、波纹 波点啦， 系啦， 波点男士可能就会少啲啦，咁但系格仔就比较大路啲、哦，咁、格仔男士们可能都比较多噶嘛。譬如你话而家可能我系一件恤衫咁样，仲、系因为落雨啦，呢两日都有阵时有啲骤雨咧，都凉凉地嘅。咁会唔会男士就系可能你加件格仔恤衫喺外边咧？女士们就叫翻转，可能佢系一件 T 恤白色 T 恤，衬条格仔裙咁样。 哦。 咁就從嗰個 pattern 去出發啦。 一齊花呢 look 得唔得啊？譬如男仔佢，我覺得我真係唔中意波點，我中意格仔。跟住男仔成身都格仔，女仔成身都波點，咁又算唔算襯到㗎？唔得咯。 咪大家溝通咗先咯。即係如果你話、不如你今日著格仔，我今日襯波點啦咁樣。不過我自己就覺得同 pattern 嚟講咧，望落去嗰個情侶裝度咧， 係 強烈緊啲嘅。 係，又或者唔同 pattern， 但係差唔多嘅 color tone 其實。 譬如你話波點，咁男士們波點係點搞啊？即係我好難接受啊，或者個女仔係波點控嚟嘅，咁男仔好難搞喎、啊。 有難搞。 咁女士們你咪譬如你趁買條波點嘅嗰啲 scarf 咧，有時都型噶嘛。男仔你可能一條 scarf 貼 落去件 T-shirt 度咧，或者你買對波點襪俾佢。系咪啊？咁你可能系低調地，大家去配合咗，其實都 OK 噶。咁 圓形眼鏡，圓形眼鏡已經得啦，已經。 即係你唔使玩到咁大，下下一定要波點衫、波點褲咁樣噶嘛。咁你可能女士們可能你係波點控嚟嘅，咁然後你可能趁條買條波點嘅手巾仔，一條波點嘅 scarf， 或者一對波點襪咁樣，咁你送俾你嘅男朋友，甚至乎波點嘅電話殼咁樣。 哦、 我頭先講電話殼啊嘛，咁你可能就係大家咪製造到嗰個情侶通得嚟，玩到嗰個 pattern 得嚟，但係大家容易接受嘅。咁當然你話唔係㗎，即係個男士們同樣都係時裝控嚟嘅，佢好願意配合嘅、甚至乎個男仔著波點衫，個女仔又可以波點衫，不過唔同顏色嘅，甚至乎同顏色嘅都係冇所謂嘅。咁你咪可以將嗰個情侶裝推到去比較極致一啲咯，咁你大家由入門版去到比較極致啲嘅，咁你都可以有唔同嘅方向入手咯。 啱，咁又有得即係大家溝通一下，咁然後就揾咗大家認同嘅方向，咁樣去到襯，咁就 OK 啦。 係啊，最緊要唔好逼對方，唔好因為著衫啦，即係大家不滿而嗌交啦。 作為男士嘅我都要講翻句，即係入門版嘅，不如由波衫開始先啦。 我作为女士们嘅，我都讲一句，俾条生路个男仔行啦。 好啦，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开，拜拜。 好啦，拜拜。 系啦，咁啊 fashion 嘅嘢咧，好彩有海又提一提，如果唔系我真系乜都唔识啊。二十三度嘅气温，转头分头广播，咁啊转头普通话台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第一，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掌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 早晨啊，早上嘅7:07，各位听众你哋好啊！23度嘅气温，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咁啊有白元浩船仔喺度嘅，咁啊但系有啲射击练习通告，我哋一齐睇睇先。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 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同样都是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咁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嚟啦吓，咁啊继续都有白权路小巴喺度啦，船仔啦。 早晨啦、 啊，早晨啦、啊，咁啊今日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咧就吹咗阵风，又系呢一个厅，冇错啦，佢就系阿峰。 早晨， 早晨阿峰。 系， 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今日朝头早唔知系点咧？ 系，咁啊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都系畅顺嘅，咁路面就系新界，即系都系元朗公路嗰度，咁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桃园围嘅位置都系较为车多嘅，咁另外要跟进翻。佐敦道的火警，咁现时咧，因为要配合警方在站外的行动，咁所以佐敦站 B 一的出入口都系暂时关闭，咁、市民就要用其他的出入口啦。咁另外洪水桥火警方面咧，以下有一啲路段都系仍然封闭嘅，红源路来回方向近红福村、红平路同埋红雅路来回方向的全线，咁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系继续改道行驶。咁另外提翻就系青屿干线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近马湾部分的行车线封闭，现时下层的行车道咧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系啦。 系啦，咁大家除咗注意安全之外啦，交通安全啦，亦都要注意住呢一个嘅火警啊吓。咁最近可能喺香港都比较上多火警，咁有伤亡，我哋当然唔开心啦。咁但系我哋首先，我哋普通人嘅普通市民嘅冇受到今次嘅影响嘅话咧，都要自己分外小心，多加注意，系啦，千祈唔好大意啊吓。系咁啊，系咁多啦， 系咁多啦，交通就系咁多。 好，咁有啲咩得意嘅又交通嘅同我哋分享下咧？ 系啦，咁就想同大家讲翻。就是嚟紧泼水节啊嘛， 哦， 咁咧系啦，咁 几时正式开始啊？ 佢系嚟紧嘅十二号至十四号， 即系听日， 冇错，系啦，听日到星期日，系啦。 小白，你 ready to 湿心未咧 ？I'm ready. Are you ready? 嚟啦！泼水节系咪真系都系九龙城嗰边啊嘛？ 系啦，冇错。 因为而家九龙城又有荔枝角嗰度又有， 但好似咧荔枝角嗰个咧系咪？ 缤纷啲噶，嗰个系 唔系好似细啲咯？我就记得 哦，系咩？ 好似有唔稳定 系。 好似九龙城嗰个又有 九龙城嗰个一定系大啲啦，因为佢有好多即系在港嘅特籍人士咁可以一齐喺度玩啊咁样。 嗰、那个就即系荔枝角嗰个感觉似感觉多啲商业嘅感觉嘅、 哦，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觉得啦。 系啊系，我都会觉嘅。我觉得九龙城嗰个咧就一路玩嘅时候咧，侧边仲有啲千层糕俾你吉咸。 系啊，即系真啲啊，即系似翻啲真少少嘅泰国嘅感觉。 有啲椰汁糕啊，跟住侧边多啲啊，沙瓦迪卡咁样。 系啦，如果你荔枝角嗰个就要俾钱啦。 系啦，系咪俾钱我唔敢讲。 可能系唔需要嘅，但系我估你过咗嗰段泼水咧，中间系入边有啲市集咁样，嗰啲就要俾钱咯， 买下嘢咯。 咁都似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两边都有嘢卖噶吓，咁啊，亦都可以促进下呢一个香港嘅经济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即系泰国嘅美食，泰国嘅美食真系多罗罗。我成日都系攞住呢句说话嚟讲，泰国人煮咩都好食嘅，好奇怪。 系咪啲香料咧？ 系咯，嗬。 尤其是香料，我好中意食佢嘅咖喱蟹。 咖喱蟹，哇，识食喎！本身蟹我都已经觉得好食噶啦， 但系佢啲咖喱蟹一定要加埋面包咯， 吓系啊系，饮嗰啲汁 系啦，唔知点解，总之系食到只手好污糟，但系我都系感觉到快乐。 饮嗰啲汁啊系，泰式嘅美食嘅话咧，我都好中意食呢一个嘅菠萝海鲜炒饭。 哦， 系啊，菠萝海鲜炒饭，佢哋嗰啲沙爹都系好好食嘅， 沙爹 系啦，沙爹 有泰康噶， 系啊， 因为太好食啊嘛，系啦，咁仲有嗰啲 太好食，你喺度搞紧惊， 食咗字 系太烂啦，跟住又咁，但系佢有啲譬如前菜嘅泰式凤爪嗰啲都，哦，泰式凤爪 冇骨嗰啲啊， 冇骨啦，一定系冇骨，系啦，跟住仲有啲 系要浓嘅， 系啦，系啦。有女士好似中意食木瓜沙律多啲， 木瓜沙律都可以， 系啦，木瓜沙律都可以。仲有佢哋嗰啲椰青啊， 椰青真系好好，好好饮啊！ 喂，俾你讲到我咧，今日要 开始想食， 我谂住阵间去买翻个千层糕， 系咩？ 椰汁糕有啲肚饿啦。 泰国餐咧都有好多系海南鸡饭， 哦，海南鸡饭都好食啊！ 佢哋啲毛骨真系毛骨啦， 哦，唔得啦，我真系想笑。好 钱， 所以有个神水喺度。 所以朝头早咧，哇，净系讲呢啲美食我都觉得真系正、啊。 系 系啦，千层糕我有整过嘅。咁 但好烦、啊，我觉得佢每一次要，因为系慢慢等佢， 系 啦、 啊，要等， 系啊，要等 好有耐性嘅。跟住，但如果我喺譬如我哋附近啦，附近都有啲泰式铺噶嘛，泰式嗰啲小店咧，即系唔使落到九龙城，其实我哋呢度就咁行落去都有啦。咁嗰啲喺嗰啲位置，其实有阵时候我都忍唔住会可能即系十几廿蚊就买嚟，跟住吉下咁样。 好食啊！ 嗰啲椰汁千层糕， 正啊！ 去啊去啊去啊！食、啊啊、完之后成个口都太嘢， 太好食， 太好食， 太开心。 系啦系啦，咪讲翻嗰个 ，sorry， 讲翻嗰个。泼水节 系太缤纷， 系啦， 系啊， 系啊，太缤纷， 太缤纷，系 啊。 咁就讲翻个太缤纷个风路，系啦，个风路系啦。咁个风路就系做乜嘢？ 我继续， 系啦。佢咧，咁佢就有两个位置会封嘅。咁就系首先系城南道啦，就系介乎贾冰达道同埋牙前围道之间嗰段。 嗯， 系啦。咁佢嘅时间就系十二号至到十四号都会啦。咁但系佢时间啲唔同嘅。系啦，十二号就系四点先开始封，封到十一点。咁十三、十四号即系星期六日咧，就系十点钟，朝早十点钟开始封到夜晚十一点。 哦，哇，早好多、 啊。系啊，朝头早就开始封噶啦。 系咯，一个十点到四点，争六个钟。 系啊， 哇， 因为开始紧啊嘛，市集嗰啲。 太好玩。 诶、哎， 系啦。 太塞啦！ 喂，你呢个真系重点喎、啊。系喂，咁点搞啊？ 如果 太塞嘅话， 有车就太塞啦。 系啦。 系啦，咁所以咧就可能要泊翻去附近嘅停车场啦，搵啲地方去泊。 揸车啦，直头 冇揸车去啦。 系咯， 因为其实附近宋皇台站行过去都系两分钟啫嘛。 系咯， 系咯， 有咗港铁之后，宋皇台站真系太近啦， 真系太方便啦， 系啦，咁所以就唔系冇揸车过去啦。 系啦，系啦。 咁然后跟住，因为佢附近啲咪标位，即系停车收费停车位咧，其实都会封咗嘅。 嗯。 城南道嗰度佢有25个，咁佢咧都会由12号嘅2点钟啦。咁其实咧佢夜晚会开翻一段仔时间嘅，咁但系都唔好泊喺嗰度啦。 系。 如果唔系你朝早嘅，其实又要走。 系啦。 系啦。咁所以就其实基本上12至14号都基本上嗰度都唔好泊车啦。 系。啱。 系啦，咁所以就最好附近稳定停车位或者稳定可能。架车要摆喺边度？ 嗯， 如果平时会揸车过去嘅朋友咧，咁就可能要稳定第二个地方啦。 系啦，咁我都系觉得，可能揸车嘅朋友，第一会觉得方便啦，第二就系如果你即系泼水节啊嘛，咁啲水就泼嚟泼去噶啦， 冇错。 咁啊，万一湿身，可以喺车嗰度摆定啲行装， 系啦， 可以替换咁样。 冇错。 咁但系我觉得。即係譬如我都係家長，咁有陣時有好多背囊，佢都係嗰啲防水，帶小朋友去游水嗰啲咧。 你成個背囊都係小朋友嘢， 咁你咪用嗰啲背囊去到裝定嗰啲替換嘅衫咯。係 啊， 係咯，咁其實都唔難揾地方去到替換嘅。 如果咪濕住手都唔好嘛。 係啦，亦都唔需要揸車。咁我哋都係，我都係成日覺得使用翻呢個公共交通工具係啦，咁啊唔好令到路面上面即係太多車就太塞， 太擠塞啦。 係啦，好，咁啊非常之好嘅提醒啊，唔該曬風， 唔該曬。 好咁啊！出边咧咁啊，船仔都出咗出去啦。咁啊，问一问佢出边嗰个嘅天气点先？喂，船仔出边嘅天气点啊？ 喂，今朝早咧又真系清凉嘅感觉。我本身咧啱啱睇完天气报告就话，可能今日最高气温系28度，好似有啲热咁样啦。 系。 咁但系而家7:15嘅朝头早咧，真系有少少凉意啊！喺广播道呢个地方。 嗯。 咁同埋咧。啊，真系冇乜阳光啊！而家嘅感觉咧，又唔系乌云密布，但系咧好似硬系有阵雾，有阵悬浮粒子喺个天度。 哇！你咁都 feel 到啊！哇，犀利！天文台请你都得啊！ 系啊，我推测，我觉得佢系悬浮粒子。 唔系，因为你啱，因为我哋都睇咗呢一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5至度，即系中级度嘅。咁啊，你点解有中级度咧？因为有悬浮粒子嗰啲污染物咯。 系啦，嗱，讲开又讲啦，嗱，朝头春天咧，感觉咧系真系越嚟越多呢一种嘅空气好似差少少，因为湿湿立立啊， 系啊系啊， 然后又好似我哋嘅皮肤又好似半干，有时又有啲太湿嘅状态，咁反而咧其实春天 你一讲太湿我又想笑， 系嗱、我冇心嘅，我唔系有心搞惊嘅， 跟住咧跟住， 咁样咧有时又会太湿，有时又太干，咁样咧有可能会令到我哋皮肤嘅状态好唔稳。定嘅，咁所以咧，不如推介一下啲方法等大家咧，究竟点样可以保养下皮肤啊？咁第一个咧就系、其实保湿系比较重要嘅。咁如果系即系皮肤转季好容易敏感嘅人咧，其实有一个少少嘅方法大家可以试下，就系、搵一啲化妆棉。咁但系嗰种化妆棉咧就唔系话真系好厚嗰种，系有一种延伸性嗰种化妆棉。而家市面上有一种咁嘅化妆棉 有延伸性啊？ 系。 拉开咗之后， 即系好似吹波胶咁样拉出嚟咁样噶。 诶，似纱布个感觉。 哦，好。 系啦，有种新诶比较新嘅化妆棉。 唔好意思啊，我比较愚昧呢方面。 系啦，咁咧呢一种化妆棉咧，你又需要咧系浸湿佢，搵饮用水就得噶啦。 哦，我知你讲边只啦，即系好诶初头好硬嘅，好似个 coin 咁样嘅，跟住咧你就浸啲水，跟住会自己变大咁样嗰只啊。 那款是应该是面膜来的，不过都可以、 哦、 都应该 OK 的。这样你就可以找饮用水摆在那个化妆面上、嗯、之后浸湿了之后摆在面上湿敷五至十分钟。 哇，这么 久？是啊，你补水嘛。那你一补完呢就即刻即是就除了化妆面找回一些譬如是 lotion、 啊 乳状嘅物体咧，去搽翻保湿翻锁水，咁、隔日之后咧，你嘅皮肤就唔会觉得好干啊，或者有种痕型，隔日先感觉到嘅，嗰日应该即刻 feel 到噶啦。咁但系第二日最紧要系第二日嗰种感觉啊嘛，第二日你都 feel 到你先开心嘅， 日日都 feel 到先开心， 冇错啦。咁另外咧，嗱，其实咧，如果秋天嘅时候大家觉得好好干嘅时候咧，多数会用一啲滋润感或者厚身少少嘅护肤品去保湿嘅。唔、 嗯、 知道你哋有冇变化啊，男士们？但系女士一定有变化。 我都系咁样诶，攞少少 cream 搭落块面嗰度，捽匀佢咁啊，算噶啦。 正常呢我呢就是夏天的时候用 lotion, 冬天的时候用 cream 的。咁所以呢即嗰个厚重感有少少唔同啦。咁踏入咗春天嘅时候呢其实又湿返啲啦。面上面嘅油脂又多返啲啦汗水又多返啲。咁所以如果我哋 keep 住用冬季嘅好滋润型嘅护肤品呢其实有可能会令到我哋毛孔去堵塞嘅。咁所以呢呢、這个时候大家可以转一转护肤品啦用返啲咩呢啫喱状嘅凝胶状嘅护肤品。咁或者咧，甚至如果大家有用油嘅话咧，咁最近都唔好用咁多油啦，可能用翻啲轻薄少少嘅精华，咁就会舒服啲啦。 咁爽肤水咧，呢啲人成日话有啲爽肤水都可以用，系咪呢时候又得噶？ 诶，系呢个时候用就会再好啲啦。咁冬天用嘅时候，可能你哋就觉得唔够保湿，而家用爽肤水应该系啱啱好嘅。咁同埋咧，如果你出街嘅时候都觉得哇好干、啊， 嗯， 即系点做咧？爽肤水咧，而家有啲系喷剂嘅，咁你大一支细细支咧出街用咧，其实都几好嘅。 哦，咁啊几好，即系喺条街度无啦喷自己咁都几搞笑。 系、 哎、 啊， 啱啊，哎，泼水节啊，喺自己喷自己都得啊。 依家啱喎，咁就唔使等到九龙城，你自己个位置你都可以泼水啦，泼啲细爽肤水，OK 喎 ，OK 咧， 系啊，我俾你揾到啊， 梗系啦，太简单， 太简单啦，咁我同大家讲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日间炎热嘅。 而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1%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5，咁啊，属于系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每朝为大家注入正能量，透过大气电波将祝福送开去。 开心事当然要一齐分享，亦都可以感染身边人。 参加方法好简单，只要喺每朝节目时间内打通电话，就可以将你嘅点唱讲出嚟，或者喺大气电波同你送上最大祝福。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 嘉明、阿欧、小白、Vicky、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大学， 好啦，咁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继续翻到嚟晨光大学入边嘅，咁啊讲完嗰啲太好食嘅嘢啦，头先泰豪声， 泰豪声， 系啦，啲泰国嗰啲食物都有吓，泰国即系呢个泼水节，睇下大家会唔会食到啦。咁啊喺电话侧边咧，咁啊亦都系揾到都系同食有关嘅，咁但系佢喺营养方面非常之耍家嘅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早晨， 系啦，咁啊想揾咪咪咧就讲下一个题目就系咩啦，大家都知道而家 DSE 啦，咁啊 DSE 咗之后。我哋嘅新生一代咧，咁啊亦都要接受一个公开考试。咁啊，好多家长咧，咁都会担心嘅。即系我读书嘅时候，阿爸阿妈都担心我啦。即系同样道理嘅。即系我而家担心个阿仔读书点样。咁但系我哋都会好想咧，喺各方面咧，读书未必帮到佢，但系其他方面咧，就希望尽量辅助佢。例如喺营养补充嗰度，即系譬如传说就话，食鸡精。跟住就可以令到你啲记忆力加强， 聪明啲， 系啦。跟住又有啲讲法咧，我都唔知真定假。咁就话喺入考试嘅市场之前咧，咁就可以滴啲糖或者朱古力。 咁我真係有一個習慣嘅喎，以前中學我係飲葡萄糖嘅飲品，係 嘛？跟住增加呢個葡萄糖，即係短時間之內即刻提升佢個 力量。我每一朝都飲啊，嗰陣時 係啦，係 啦， 令到你個腦筋咧就急轉彎，速度就更加快， 係啦， 即係好多呢啲嘅迷思咧。咁所以今日就想邀請阿咪咪咧，就同我哋講下，先講下最大朗，我哋應該係咪都係注重翻日常嘅平均衡飲食就得咧？定還是就唔係啊？嗰啲坊間嗰啲偏方都真係真㗎咁樣，同我哋先講下有咪譬如雞精啊？又或者有冇啲真系补脑嘅成分嘅话，我哋需要喺边一种嘅食物嗰度着手咧？咪咪 ，OK， 好啊。讲咗先，头先嗱，你哋有提过有鸡精啊，或者有葡萄色啊呢啲啦，咁呢啲佢都有佢嘅用处。咁但系咧，你其实呢啲系一啲辅助品嚟嘅，咁就唔可以话考试就一味读书唔食嘢，有鸡精有葡萄色等等呢啲嘅话就搞得掂噶啦。咁其实就唔系嘅，咁呢啲系即系你额外有需要或者好赶时间啊等等先去考虑啦。咁其实最紧要嘅都系讲紧本身摆咗啲咩落肚，因为嗰啲嘢食先系最发挥到佢嘅长期效用嘛。即系考试唔系考一日或者考两个钟，其实真系一个都唔短啊！你要预备系咪？咁都系一个长时期嘅用脑啊，用体力去作战嘅。咁所以其实都真系要注意每日嘅食嘢咯。咁第一样嘢，我谂反而要去提翻就系、是，即系要去明白个脑要喐嘅话咧，其实真系要用糖嘅。咁但系即系头先所讲嘅一啲可能一啲葡萄糖嘅补充，呢啲系真系快嚟快去嘅。咁可能真系话你话即时我嚟提一提神啊，整下。路啊，咁等等可以，但系你如果考试唔系考几个字，可能考都要坐一两个钟嘅话，咁其实都系真系你去之前食咗啲乜嘢嘢系紧要啲咯。 哦，即系食早餐系一定必须嘅、哦。 是啊，嗱，其实个早餐唔系一定要讲个要好丰富，因为有好多因为紧张咧，反而嗰个嘅胃不适嘅容易，咁所以就就算我今日讲啦，话边啲会比较好嘅话，我都系要提一提先，即系唔好喺考试当日去试新嘢嘅，都系真系可能我呢几日喺屋企温习。咁你可以朝头早去做翻一个好啲嘅早餐，睇下自己肠胃等等适唔适应。唔系一阵间话，呢个系好嘅，考试一定要去食，但系真系令到你个肠胃唔舒服啊、肚痛啊等等呢啲咁就唔好啦，系咪？系啦，咁但系即系要讲翻个早餐嘅话，我知道好多人食蛋啦，要有火腿啊，有好多啲蛋白质嘅食物补充咁。其实最紧要就系你有冇一啲淀粉质嘅来源去提供到一啲持久嘅糖分俾个脑。就继续去醒神啦，同埋啲集中力等等做得好咯。 哦，即系有淀粉质等佢转化成糖，咁先可以维持到成个考试期间嗰个糖分嘅需要。 系啊系啊、哦，其实每餐都要嘅，咁但系考试真系要个集中力好多，要真系要醒噶嘛。咁所以要注意翻个朝头早餐一定要有啲碳水化合物啦，特别系即系讲紧啲面包啊，或者系啲饭面啊，但系就唔好太油。免得个肠胃唔舒服啊，咁样样系啦。 咁如果你话坊间头先提及过啦，就话我考入去市场之前，咁啊拍一粒糖又好，朱古力都好，咁嗰啲就最现成啦，有糖分喺度嘅。咁系咪即系话，如果一粒咁细粒嘅话咧，佢嗰个糖分，我当你真系即刻吸收到即刻啦。咁佢起作用嘅话，最多都可能系半个钟咁，跟住其实都会慢慢跌锅噶啦，会唔会有呢啲情况咧？ 会啊，绝对会啊，系啊。所以我哋成日都讲话要食翻啲优质啲嘅碳水化合物，特别如果可以。嘅话，梗系食啲高纤啲嘅，更加令到个能量可以提供稳定啲、好啲咯。 哦，咁系咪真系食麦包系好过食白面包呢？ 麦包都唔够好嘅，系啊，其实最好食一啲真系圆粒嗰啲嘅全谷嘅包类咯，因为麦包有好多时佢哋都即系烂咗个麦粉啦，咁同埋甚至乎有阵时有啲会沟咗一啲普通嘅面粉，令到佢好入口啲，系啦，咁但系咁样样嘅话就唔够稳定咯，令到个糖分嘅供应 系，咁我系咪三餐都应该食多啲淀粉质咧？譬如考试之前已经开始，如果我而家先听。晨光大学嘅，听到 Mimi 讲嘅，我而家先又谂住三餐先补充翻呢个嘅淀粉质，咁又够唔够咧？咁样。 電粉質你其實能夠隨時即刻即係做翻嘅話咧，佢係即時提供補充嘅，就唔使話誒我儲翻三日先能夠補充翻好嘅碳水化合物，唔係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你 anytime 可以開始翻嘅，就去食翻啦。咁亦都即係因為佢哋都要用腦噶啦，點都好都講緊一碗嘅即係粉麵飯啊等等呢啲一餐係走唔甩噶啦。因為我知道而家好多後生都開始澱粉質嘅攝取量都少咗嘅，咁所以都其實佢哋即係一碗嘅話，絕對都唔多食得起嘅，係啦，即係三餐咁樣樣係啦。咁另外就注意翻，仲有可以有啲營養，譬如鐵質啦，鐵質因為都係帶氧，令到個人有氧嘅話，亦都會冇咁疲倦啦，精神啲啦，係啊。咁所以紅肉啊嗰啲又要俾下佢哋食啊，我唔起加三脂肪酸嘅深海魚啊，呢啲即係三文魚啊、青魚啊、鱈魚呢啲，其實俾下佢哋補充下都係好有益嘅。 明白，其實船仔都想問嘅就係，譬如食藍莓咁樣， 係咪補眼嘅咧？ 啲人話係啦，補眼。咁如果我先而家先好似即係臨急抱佛腳，好似平時讀書咁樣臨急抱佛腳，雙人補住咁樣，即刻去食藍莓，咁我隻眼係咪即刻 bling 一聲嘅明目咧？咁樣？ 咁呢个啊，其实唔需要嘅，即考试都唔需要特别补眼。咁其实最紧要就系要有足够休息，系啦。咁嗰个眼睛都系会敏锐啲嘅。 系啦。 最后咧都有条问题想问一下，咁因为咧DSE 大家都好紧张噶嘛，有冇话其实食啲乜嘢咧，会唔会话令到自己轻松啲嘅咧，或者系有啲人就话食朱古力个人又会放松下心情啊？呢啲系咪真嘅咧？ 朱古力呢啲系有糖啊嘛，咁糖系可以令到个人嘅情绪系可以有开心啲、舒缓啲嘅，咁但系亦都系短暂性。咁所以头先我讲话醒脑嗰啲，好似譬如有足够嘅铁质补充啊、奥米加三脂肪酸啊、一啲嘅淀粉质嘅食物，呢啲其实对佢嗰个嘅压力嘅控制系非常之好嘅营养素嚟嘅。咁另外都可以食下啲蔬菜水果丰富嘅维他命 C 啊，饮下奶品有钙。呢啲亦都系可以令到个情绪会舒缓啲、减压啲嘅。 明白，仲有二十秒左右啦。我想问阿咪咪咧，如果成日温书嘅时候都食零食，系咪唔好？会唔会蠢啲嘅咧？ 咁又唔会蠢啲嘅，不过就唔健康啦。即系我哋要以最好嘅状态嘅话，就系食啲新鲜嘅嘢，就唔好咁多加工嘅嘢。呢啲系最紧要噶啦。 哦，呢个真系重点啦。新鲜食物咧就可以最简单咁样吸收，系啦，吸收翻一啲最好嘅营养啦吓。好，唔该晒 Mimi 呢啲 tips 嘅，咁下次再倾，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佐敦道华丰大厦昨日朝早发生的三级火，造成五人死亡，四十人受伤。截至昨晚，仍然有八个伤者危殆，五个人严重。屋宇署话，昨日下午已经在消防协助之下，进入大厦公用地方和部分私人单位内视察，发现当中有部分结构因为火警受损，但是整体楼宇结构没有明显危险。屋宇署又话，2008年曾经向法团发出消防安全指示，要求涉事大厦提升到切合现代要求的防火保障，但是至今仍然未遵办指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对火警表示极度难过，深切慰问死者家属和伤者，他高度重视，已经指示医管局全力救治伤者，相关部门调查原因。天水围红雅路房协地盘发生的四级火警，焚烧超过一日仍然未救熄。消防昨日中午开始改变灭火策略，由防卫改为主动，派出消防人员在不同据点进入地库灭火，并且用灭火机械人协助灌救。消防相信灭火工作仍然要持续一段时间，难以推断要维持几耐。又提到暂时发现大约20支风煤樽，风煤樽的情况稳定，没有爆炸风险。屋宇署说，根据最新情况，认为两支分别大约60和70米高的天秤没有即时危险。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话以色列军方空袭加沙城沙提难民营，导致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的五个亲属丧生，当中三个人是哈尼亚的仔，另外两个人是哈尼亚的孙。驻卡塔尔的哈尼亚向半岛电视台说，他三个仔和几个孙在开斋节开车探亲戚的时候，汽车被以色列无人机发射的导弹击中。他又透露有近60个亲属在冲突之中丧生，认为以军对他亲属的袭击是以色列失败的证据，但是这样不会令哈马斯在加沙停火谈判中作出让步。以军就说打死三个哈马斯特工，他们当时正是前往加沙中部开展恐怖主义活动，以军并且确认三个人是哈尼亚的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同你跟进翻佐敦道火警嘅影响。为咗配合警方喺站外嘅工程嘅行动，现时佐敦站 B1 嘅出入口暂时关闭，咁市民请使用其他嘅出入口。另外跟进翻洪水桥火警方面，以下嘅路段仍然系封闭：洪源路来回方向近洪福村、洪平路同埋洪雅路来回方向嘅全线，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理工湾位，东隧九龙入口仔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欣怡花园，狮隧去九龙方向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苑。路面情况：新界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沥苑村车多，龙尾喺沙田马场；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喺科学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桃园围一段都系较为挤塞噶，龙尾喺福亨村。跟住提翻你啦，青屿干线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近马湾部分嘅行车线封闭。现时下层的行车道开放了给车辆使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山边殡丧要申请，只有合资格的原居民和原居渔民只可以进行山边殡丧，并需向新界民政事务处申请殓葬许可证。申请人只可以在认可殡葬区范围内安葬先人。殓葬许可证编号要刻在墓碑的当眼位置，未经批准均属非法殡葬。详情请浏览民政事务总署网站。 大家都遇过以下情况： 火锅电台， 好饱啊！我食咗20碟肥牛啦。 但系只要你识得呢句咒语，神奇嘅事情就会发生。 喂，食甜品啊！ 好啊，行啦，起身啦！ 你又话饱？ 食甜品有第二个胃噶嘛？ 有第二个胃噶嘛？ 食甜品有第二个胃，原来真系有科学根据。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文教组科普节目 《嘥时间》， 冯杰、林欣雄、李启俊 一齐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二台话你知。 你有冇睇呢單新聞啊？有人喺虛擬資產平台嘅非同質化代幣，即係 NFT 畫作俾人賣咗，而且將出售所得嘅加密貨幣轉走埋，損失幾十萬啊！ 我都有睇到啊！調查發現，原來係黑客透過釣魚攻擊去偷虛擬資產平台用戶嘅登入名稱同埋密碼。一旦用戶中咗伏嘅話，例如去咗假網站輸入呢啲登入資料，帳戶入面嘅資產啊，就凍過水㗎啦！ 是啊，所以我就会用支援多重身份认证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或者加密货币钱包。还有在不同账户会用不同的高强度密码，绝对不会所有的网上账户都用同一组密码。 重要记得，无论任何情况都不可以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账户密码以及加密货币钱包的恢复短语或者私人密码时。 其实想降低资产被盗的风险，应该避免将资产集中放在同一资产平台或者加密货币钱包，而且可以考虑使用冷钱包。 见你对保安知识咁清楚，不如参加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而家举办嘅全城携手网安在手电车车身设计比赛啦，仲可以发挥下你嘅画画天分啊！详情可以浏览 www.cybersecurity.hk。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天仪播成， 二台话你知。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五月天 featuring 顾五人唯一 Crispy 吹乐团一丝不挂的忧伤，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嘉明。 7:39，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啊。 喂，早晨啊，欧。 把声音。 特别性感啊， 好性感啊。 你做啲咩嚟呢寻日真係。 我真係唔知道。 所以呢啲时候呢真係赖天气又得，赖飲食又得， 赖 唔够瞓都得。 係 喎。但总之就要保重保重。 寻晚係咪美市有啲咩情况啊？ 美市啊大冧啦，首先。冧成500-600点啦。 就搞到你咁样啦。 可能欧联啊。 原来是 这样，可能欧联 阿仙奴几好啊，你不要这样、啊。 巴巴嘛，巴黎圣日耳门对巴塞隆拿， 系 啊，呢场都系焦点大 战。系啊， 但我唔系因为睇波嘅， 系 啊，唔知点解把声搞到咁，所以我今日咧就要交俾我嘅好拍档船仔啦、小白啦，同埋嘉明咧讲多少少啦。 冇问题啊，嗱，嘉明即刻接受先。今日都带一个主题咧嚟同大家倾下偈嘅。嗱，有冇留意过咧？近排无论你系用水果牌嘅手机又好，你用有几粒星嘅牌又好啦，都好多唔同嘅更新，想话俾你知，喂，我有。新嘢俾你玩，有冇更新下、 啊？我通常一见到有得 update 咧、我都会即刻 update 嘅、欸。我都系呢啲人嚟 嘅。系啊， 系啊， 唔知点解好似有啲掣想揿咧。忍唔住唔撳啊！你 我哋唔可以去玩嗰啲剝傻瓜嗰啲人。 係啊，所以咪話咧，咪政府好好推出咗一個行山嘅 SOS 嗰個嘅 HK SOS 嗰個咧。 你就首日即刻下載嗰批啦。 係啦、下載咗之後，佢有一個咧紅色個掣 SOS 嗰個咧，我成日要 試啊， 我唔敢試，但我就 是、啊、 我就係有呢個忍，我成日咧望住佢嘅時候咧，就要擺定隻手喺後邊先。 啊、哦，你就係搭 lift 嗰啲會想撳黃色鐘鐘嗰個。 係我認 好 係。 我明白，我估到了 所以自从咧有啲 lift 咧佢发明咗之后咧，即系譬如你揿错咗啦，你咪 double click 佢、可以自己熄翻嘅。 你不断揿啊嘛。 我好中意嗰啲 lift。 哎，我都系啊。 系。 我都有呢铺人，但我唔系特登嘅，我真系揿错嘅。 系。 我自己手机嚟讲咧，就系、是、我本身以前咧系唔想 update 嘅，因为唔知点解咧 update 完咧，有时佢会令到你所有嘢大转位， 系， 即系啲 app 又转晒位啊，界面系，我就觉得好烦、直至到几时咧？我上呢一個科技堂啊，大學有一科要讀科技啦，佢就話其實你唔 update 一個 app 咧，或者唔 update 你部電話係好危險嘅、因為通常點解佢要 update 咧，就係、是、因為佢有保安漏洞，係 啦， 佢哋發現咗呢啲漏洞，要你堵塞佢，然後你仲要特登唔 update，、我就話哦。咁好啦，我就乖乖地 update 啦。 系啊，除咗睇下有啲咩嘅新嘢玩之外咧，主要就系睇下啲咩嘅以前所谓嘅虫仔啦、啲 bugs 啦， 啊、 又或者系有啲咩嘅故障咧，可以即刻大修嘅话咧，咁就最好可以保护你嘅手机，亦都保障你嘅私隐啦。嗱，近排咧都可以同大家倾下咧，如果你暂时仲未留意到自己部手机有呢啲新功能嘅话咧，又可以试一试。嗱，先讲唔系边一部手机，先系讲大家经常会用到嗰个嘅程式，咁就系一个书信嘅程式啦，一个大家都会成日 send message 嘅程式。 式啦。咁喺呢一个嘅程式入面呢，原来佢多咗一个新嘅功能，大家可以同步呢开嚟睇睇嘅。平时你打开字嗰个位呢，你咪有得揀嗰个键盘啦，或者你可以 send 个哈哈笑人像啦。是大概那个位置左右啦，对落那一格呢，在左手边多了一几个好像闪灵灵的公仔的。嗱，左手边闪灵灵嗰啲公仔其实系啲咩咧？就系、是、一个 AI 嘅新功能嚟嘅。嗱，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揿入去，其实有啲咩可以玩咧？做咩无啦啦将我嗰啲 send 嘅短信闪灵灵啫？咁原来闪灵灵咧就系 polish 嘅意思 ，polish 即系帮你修饰下，好似帮你即系深敲整靓啲咁样样。咁佢可以做啲咩咧？第一，包括咗如果你用啲唔同语言去到做嗰个传讯书式嗰个嘅语言系统嘅话咧，咁你可以首先就系拣即时嘅传译，譬如话我收到小白 send 俾我嘅日文嘅短信，咁我就可以咧直接用呢一个嘅程式当中嘅呢个新功能咧，就可以即刻帮佢转翻广东话或者转翻中文。 系啦 ，send 一个俾你先。 好啊，你自己 send 一个俾我，咁我睇下可唔可以即刻。 我 send 咗去神光 group 嗰度添。 啊，系，你 send 咗神光 group 喎。 系啊， 睇下先。 跟住一揿掣就可以做翻译啊。 系啦，咁我咧就揿啦，咁我就可以咧选择翻系小白 send 俾我嘅呢一个短信啦。咁我咧就会啊要 download 嘅，有唔同语言你要再 download 嘅。 系， 跟住就即刻佢已经知道系日文，咁就帮我选择日文嘅一个即时传译嘅程式，短短地嘅。咁下载咗之后咧，我就可以以后你 send 日文嘅短信俾我咧，就可以即时做到 即系 send 嘢俾你，跟住佢就你一揿嘅时候，你就已经可以变晒 全部翻译晒啦。咁就唔使我喺呢度又 copy 咗。 摆喺 嗰个唔知咩软件嗰度再重新嚟过咁样，咁就有一个少少嘅便捷啦。咁但系讲开传译呢样嘢咧，另外有啲譬如话，我今日咧想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妈妈，同我今日晏啲咧 send 同一个 message 俾我老板，咁可能我选择用嘅语言有少少唔同嘅。虽然可能我都系想讲，我今日要开 OT，或者我今日咧要晏啲翻屋企唔食饭啦咁。咁但系你同妈妈讲嘢嗰种嘅态度，嗰啲嘅语句啊，甚至乎嗰种嘅韵味啊，都可能有少少唔同嘅。 梗系啦， 甚至乎我 send 俾老板嗰度，同我 send 俾我嘅 best friend 嗰个 message， 都可能有少少喺言语上面一啲用字唔同。 净系嗌大家食饭啊，语气都唔同。 不同粤语系又有不同的隐喻啦，系咪？ 即系同阿妈讲，喂阿妈食饭啊，同老板讲，老板啊，我哋会唔会一齐出去食饭啊？ 系啦，食饭啦，即系唔同同一个意思，但系有不同的演绎，系咪？原来而家咧喺呢一个嘅短信程式当中，佢都可以帮你拣到一个你适合 send 俾呢一个用户嘅语言啦。 系 系啦，佢可以话俾你知你嘅 writing style， 即系我今次写呢一个短信用乜嘢风格嚟到写咧？用乜嘢类型嘅语气嚟到写咧？ 咁啲狂嘢俾我拣啊？ 有咩风格拣咧？吓， 你可以系专业格， 系 你可以系轻松格，你可以系甜丝丝格，都得嘅。 但系呢一个系即系中英文或者系任何语言都系。 暂时嚟讲，似乎英文比较准啲。 哦，系嘅， 暂时嚟讲，即系咁。当然佢可能唔同嘅地方都要佢哋自己团队去到发掘翻一啲啱翻本地风土嘅一啲嘅风格啦。但系暂时嚟讲咧，我都试过一两次嘅，同一个 message 就系讲迟啲翻工或者迟啲翻到咁样样啫。真系可以专业啲嘅，亦都真系可以 casual 啲嘅，亦都真系可以好似 send 俾你自己 honey 嗰种比较窝心啲嘅咁样，亦都可以嘅。 呢个 系啦，咁但系就睇下你觉得啱唔啱使咯。 呢个几啱使嘅原因系因为我英文比较渣啦。咁用呢一个 AI 咧，佢直接帮我 polish 啊。 系， 因为平时咧，我 send email 俾 professor 咧， 系 特登揾 AI 帮我写嘅。 哦， 因为我写得咧太唔书面语啦。 你都不嬲系有用开呢个助手嘅，原来 系啦，我不嬲用呢个助手，但我就唔系用啊 WhatsApp 第一。 你 professor 有冇听紧噶？ 早晨啊， 佢系船仔啊， 唔系我今日帮唔到你有把声咁样，我原先想帮你几句， 唔好帮佢啦呢啲， 你自己解围啦，你自己解围啦， 系啊， 咁我都系想 show 俾佢睇，其实我都有跟贴呢个潮流嘅，系啦，有冇 AI 好 嗱，好帮你转话题啦。头先已经下载咗嗰个日文转英文嘅程式， 系点啊？ 哇，咁快咧，即刻帮你译咗。原来小白系讲 hello hello 啊， 系 啱唔啱啊？译得准唔准 啊？ 系，咁所以 即系佢会喺我嗰句嘅打俾你嘅日文嘅下低，就已经再出翻嗰个嘅翻译咯。 冇错啦，咁所以呢一个咁嘅方便咧，系可能即系多国语言上面啦，你又唔使再 copy and paste 咁样样啦，系 OK 嘅。 咁以后系唔系所有？ 咦，小白你转咗头像，啱啱先知道。 哦，系咩？ 突然咁無謂啊，講埋曬啲嘢。 唔係喎，你呢個係應該啱啱去完日本 嗰 個 係 啊，你之前唔係呢個頭像 呢個幾 sharp 喎，呢個頭像，因為係嗰啲一紮嘅黃色花嗰度影咁樣。 係兩三日之前改嘅呢個頭像。 係啊， 我好彩，我好留意你啊， 多謝你啊。 嗱，所以頭先小白咧又即時 send 咗一個日文嘅短信俾我咧，我都唔使再去撳掣，佢已經即刻幫我譯咗係 good morning。 咁啊，試下唔同程度嘅日語嘅禮貌程度。哦，佢英文都係轉翻做 good morning 嘅。 係啦，好似日文咁樣有好多唔同嘅少少嘅變化。 係啦，係啦，冇錯。 同一句嘅説話可能有唔同嘅意思，但係如果係純粹從翻譯角度嚟睇咧，佢未必可以譯到嗰啲嘅少少嘅演繹咯。 係、哦， 但係基本上大致嘅意思 係 OK 嘅，我覺得係接受得到嘅。嗱、嗯，另外講多啲啲佢啲有趣嘅功能啦，講下啲相咧。嗱，譬如话咧，近排新 update 嘅话咧，如果你系用星星型嗰部嘅手机啦，你拍片先算啦吓、嗯，拍咗片你摆翻喺呢一个嘅图片集当中去到睇翻嗰条片嘅时候咧、嗯，你唔需要再有好多个掣去到揿啦，你只要咧系揿住你睇紧嗰条片，揿住佢长揿，佢已经可以即刻帮你系慢镜播放。 哦，慢镜啊， 系啦，譬如话头先嗰一下船仔跑出去。揾阿 professor 咁我就拍咗佢哋片。 professor 解釋， 拍咗佢哋片，跑得好快嘅，兩秒就過咗個窗咯咁。但我想睇下究竟佢跑姿係點樣咧？我拍完之後重播，播翻部手機度咧，我撳住船仔，我就可以慢鏡。 哎呀，俾佢見到，我爭啲跌親添。 原來呢個就係船仔。 原來好似 Michael Jordan 咁樣嘅，要離身咗出嚟咧。 幾得意喎！呢啲功能， 甚至乎係啲個人化少少咧，你可以再令到自己部手機更加貼合你自己想要嘅嘢。譬如话你譬如话诶影咗我自己 B B 张相，我觉得好得意，咁咧我就将佢咧又系长揿啦喺张相入边，长揿之后咧你就可以选择啦，我想直接变成一张贴纸，就摆喺啲短信程式当中去到用嘅，咁、 哦、 你揿住佢啦，又可以即场表演一下俾大家睇啦。我譬如话我攞咗一张寻日影嘅相，咁然之后咧我就揿住佢啦，长揿佢呢一个形状啦，跟住佢就会自己选择咗我个小朋友。 哦，系啊，呢、這个 我都有试过，我一揿嘅时候咧就见到。嗱，系啦，跟住佢就即刻咧系可以 copy 咗入去嗰个我哋嘅通讯软件嗰度。 系啊，生果牌就 系 啦， 跟住就可以整一啲 sticker 咁样。 系啦，咁但系而家嗰个 sticker 除咗可以摆喺通讯软件之外咧，系你连日程表都可以摆埋落去。 哦，真 系啊。系啦，咁譬如话我将佢变咗落去我嘅日程表当中，我呢一个系小朋友要上啲唔知咩堂嘅时间嚟嘅，以前就系可能比较古板一啲啦，都系啲佢哋官方嗰啲嘅书啊、学校啊嗰类嘅公仔，但系而家咧就可以变咗你小朋友佢嗰张。想啦，咁所以用佢咧嚟到做你呢一个日程表当中，尤其是咧我哋好多家庭 咧，自己退地啊呢、這个 系啦，我哋会可能爸爸同埋妈妈共用一个日程表，大家咧有啲咩要新加落去嘅时候咧，就系睇翻呢一个嘅日程表当中有啲咩嘅新嘅加入啦。咁而家就会多翻啲少少个人化嘅东西喺入边。 有少少咧，好似以前读书嘅时候咧，有好多女同学，佢哋嗰啲笔记咧系劲靓噶，劲、多贴纸同埋劲多画工，啲字系劲工整嘅。 系啦， 而家我哋仲电话都可以做。翻嗰种嘅感觉喎， 系啊，所以咧唔使再用荧光笔，用翻你自己嘅头像就搞掂晒咯。I didn't think you'd understand me. How could you ever even try? I don't.But I don't wanna hide. But I don't wanna feed this monstrous fire. Just wanna let this story die. And I'll be alright. We can't be friends, but I'd like to just pretend. You cling to your papers and pens. Wait until you like me again. Wait for your We sit in silence. Baby girl, it's just me and you. 因为佢自己嘅私人事啦，不过咧都有粉丝们咧都系撑住佢，因为主要都系听歌为主嘅。佢系 Ariana Grande， We Can't Be Friends。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每个人都会有啲寂寞孤独嘅时候嘅，咁但係大家如果真係想搵人陪嘅时候，但係呢个时间你嘅朋友或者你嘅屋企人係唔得闲嘅时候，你哋会点样做呢？ 听晨光 煲劇囉，煲劇呀，睇下书囉。 係呀，煲劇都几好嘅。 煲劇都几好。 用你自己鍾意嘅时间。 啲时间过得好快呀， 煲劇。而家我哋冇乜呢啲话好得闲唔知做咩嘅时间。 都係呀。 係呀，可惜。 只不过係唔够时间做想做嘅嘢多啲。 成日一日又想有48个钟嗰啲囉，已经係。 我叫你睇《莫负将军》，你有冇时间睇呀？ 我睇咗十分钟嚟。 你睇咗十分钟。okay。 我以为你日本多啲时间睇。点解唔系嘅？ 唔系 呀，咁样。 系啦，咁啊讲下咧，原来喺加拿大咧，咁就有一个中国嘅留学生咧，整咗一个嘢叫做出租时间，咁啊专陪咧女仔啊做一啲自己唔敢做嘅嘢。 嗯， 系啦，咁佢得两个要求嘅啫。佢话接单嘅时候，第一个要求就系个委托人一定要系女仔嚟嘅，因为佢系本身系女仔啦。 嗯， 咁另外咧就系要准确表达佢哋需要陪伴嘅服务。咁即系咩咧？其实佢话咧睇落好似好容易啊，但系唔系个个都知道自己想点噶。即係佢就純粹有人陪，我又問你，咁你想我陪你去邊啊？佢就我唔知喎咁樣，即 係 有啲係好多呢啲咁嘅時間。咁佢同佢講唔得㗎，你一定要講到明你要陪你做啲咩。咁佢就話啦，原來咧其實好多人內心都係好孤獨嘅。咁佢就做咗呢一樣嘢，短短兩個星期咧已經俾人 book 爆曬啦。 哇！ 個個都揾佢，咁要做啲咩咧？佢話啦，佢已經陪人去過做過手術啦，做過宮頸檢查。甚至咧系执屋嘅， 系 甚至系陪人度过中秋啦，喺公园度一齐淋雨， 淋雨系 系啦，淋雨咁啊，每一次咧完咗之后都会将自己记录嘅，去即系啲感受记录低啦。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因为我真系试过有朋友问我，我可唔可以陪佢去做手术咯？ 嗯， 即系我先知吓系，原来咧呢啲 moment 咧系有屋企，可能系屋企人唔得闲啊，或者唔方便咧，冇人陪呢样嘢系几彷徨。 哇！一个人入手术室，好似系寂寞指数入边第一二位嚟。 应该 系啊， 系啊，系啊。 所以我听到都觉得系，其实呢一个系几需要嘅。 咁你有冇陪伴啊？到最后有冇陪伴你个 friend 入去手术室啊？ 我好似有啊，我有嘅，但系我又惊咯。 咁 呢个 人都几好。 其实我同佢一样，我都系唔熟噶嘛。即系你知手术嗰啲嘢咧，我又唔知点样陪佢，又唔知点样，即系我就系识得拎水俾佢饮啊，等佢啊。 睇电视剧都系喺手术室门口落玩紧手机啊。 跟住个医生就会出嚟话，病人 OK 成功啊，系 冇事啊，你可以入去探下佢咁样咯。 系啊，但系我嗰一个 moment 系，我心谂点解呢样嘢系我嘅咧咁样，但系同一时又觉得佢都几信我咁样。 系咯，佢真系对你有分咁上下程度嘅信任，先至可以将佢完全最冇防守嘅一面摆喺你面前，系咪先？ 系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揾人陪咧，或者你陪人嗰个人，其实都某程度上系一种信任，同埋一个互相建立紧一个更加信任嘅关系嘅时间嚟嘅。咁所以如果呢一个陪伴师啦，即系我自己觉得啊，原来你身边真系冇朋友嘅时候，或者嗰个 moment 真系咁可怜啦，冇啦，起码有一个人愿意俾你陪，有人陪你，加埋陪你，咁都系啦。咁另外咧，佢都有讲过话，佢接过一间其中佢好深刻嘅嘢咧，就系、是、佢接到一单咧，系帮佢执屋嘅。咁执屋咧，你以为咁啊？揾下嗰啲 收纳师咯， 收纳师啦咁样。佢话唔系，点解咧？原来佢系因为个客人咧个脊椎受伤啊，所以佢冇办法自己一个执屋，所以就请咗佢两日时间咧陪佢。咁当时咧，佢就用咗六个钟头去执屋嘅。咁同埋佢话最 main point 咧，反而唔系执啊，即系嗰件事唔系最紧要。嗰件事系反而系佢同个客人倾偈，因为咧原来佢系啱啱分手，然后仲要再整亲埋个脊骨。咁其实系人生低谷嚟嘅。 屋漏兼逢连夜雨， 会唔会系因为惊执屋嘅过程会揾到啲咩物件，又勾起佢同嗰个前度嘅一啲回忆啊？ 系啊，哇，听到都觉得惨啦。咁所以佢话其实佢反而佢觉得最重要唔系执屋啊，系同佢倾偈。咁仲要咧完咗之后咧，陪咗佢去公园。即系同埋佢嘅母校，所以佢嘅服务咧系包罗万有嘅。佢反而就觉得咧陪伴有阵时咧先系最重点啊，唔系话我帮你做到嗰件事，即系譬如我陪你去做子宫颈检查，咁应该唔系你做完检查，而系我可以安抚你嘅情绪。因为如果女士们咧有做过呢啲检查咧，我其实到而家都唔敢做咯， 系咪啊？ 我觉得好惊啊。 虽然有时咧会譬如话即系纯粹系性别上面嘅关系啦，有时都会主动啊，我咪要揾女医生帮我做啊，感觉上好似冇咁尴尬咁。但系如果系纯粹拣一个人去陪你嘅话，你会宁愿拣个姊妹啊，定系揾屋企人啊？ 咁我应该会揾屋企人。 点解咧？ 我觉得，譬如我一定会揾到妈咪咯，因为我人生之中最信嗰个就系佢啦。 船仔妈妈好窝心啊，即刻好开心、啊。 系啊，我一定会揾到我屋企人。咁我最信就系我屋企人啦、啊。 好多人都系嘅，即系九成九人都系最信就系屋企人咯。 不过都有嗰1%嘅朋友仔啦，可能都系觉得啊，我可能呢一个时候揾个知己或者揾啊闺蜜陪我去咧，嗰件事我会觉得再信心一啲嘅，咁都有嘅。 系啦、啊，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咁啱呢个时间冇屋企人点样点咧，都可以试下揾呢一个陪伴师啦。咁另外佢讲到啦，原来呢个客人嘅年龄主要集中在25岁到35岁之间， 咁后生？ 系啊，基本上咧都系啲高度敏感同埋讨好型人格嘅人嚟嘅，即系好惊俾到麻烦人啊，所以佢先决定俾钱咧去揾一个人陪佢做呢啲嘢。 哦， 系啦，咁所以如果大家都系同类型嘅人啦，不妨试下揾陪伴师帮下手啦。 财经第一线，立即开始啦！8:10嘅时间啊，今日咧请嚟我哋嘉宾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啦，研究部执行董事嘅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早晨， 早晨，大家好， 系同我哋跟进下。 系啊，隔晚咧美股嘅表现啦，咁啊美国嘅通胀放缓情况就不在啦，咁啊三月嘅 CPI 即系消费物价指数咧按年升幅啊反弹到 3.5%， 话琴日美股要大跌啦吓，咁啊反映到咧就呢个减息嘅预期咧就不似预期，咁啊详细情况究竟系点咧？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啦，唔该晒你。 好，对于呢个消费物价指数比预期高咧，都系我嘅预期。亦都應該咁講，比預期真係高少少嘅啫，但係咧真係差之毫厘啦，啊，即係已經咧令到市場咧就翻天覆地咁樣。三月份美國嘅消費物價指數啦，大家都知啦，即係呢個都係其中一個聯儲局局方咧都幾睇重嘅一個反映通脹嘅指標。咁大家本來都計數㗎啦，哇！即係而家咧近期啲油價升翻啦嚇，咁啊再者咧就係見得到住屋嘅成本亦都擔心上升啦，咁啊應該都會有機會比預期高啲㗎啦。咁出到嚟真係咯，三月份嘅呢一個 CPI 咧，美國咧就係3.5%嘅增長嘅，按年按月咧就0.4%，咁啊比預期咧同樣啊兩個數都係多咗0.1%。大家可能會話 0.1 啫，唔係好大件事啫，係嘛？唔係，對金融市場嚟講咧，0.1% 咧就已經好大件事㗎啦。因為咧，大家就會覺得，哇！咁其實實際上個通脹都真係比預期高之餘咧，咁個股市都升咗好多。得嚟咧，再加埋一個關鍵嘅一點就係近期啲聯儲局官員有啲咧就改曬口風，有個別就話直情啊，其實今年需唔需要減息啊，都有得有疑問喎、咁樣。咁所以咧，又一下子咧就係有三件事發生咗嘅。第一就係、即時咧就係喺個期貨市場咧，將嗰個所謂嘅減息預期咧就大為推遲，即係五月肯定唔會，六月亦都冇機會，七月嘅機會咧，本來諗住都幾大機會，我開始已經減息咗最少一次啦，嚇！而家連去到七月咧減息一次嘅機會咧，都係細咗好多，維持住利率不變嘅呼聲亦都係最大，甚至乎最樂觀咧，可能要去到九月先會減一次25點子嘅息，咁而去到年底咧，亦都只可能咧會減一次啊，極其量咧就係半釐啊兩次，即係50個點子。咁呢個咧其實同公布 CPI 之前咧已經有一個好翻天覆地嘅變化。咁而十年期嘅債息咧就一下子咧就抽咗上去4.5%。嗱，當然啦，過去一段時間大家都會留意住美國十年期嘅債息嘅變化。由五厘啦，跟住咧就一路咧，曾經最低去到3.8%。咁我當時都即係陳哥節目都講我話，即係冇乜理由咁低啦。即係話簡單啲講，個債息嘅回落，債券價格反彈咧，已經叫做超前地反映咗呢一個所謂減息嘅預期，因為都未減，咁已經個債息已經回咗咁多咯。都唔係好合邏輯啦，咁所以後來個債息咧的而且確由當時嘅水平咧已經反覆回升，咁啊再加埋尋日嘅呢個數據咧，你一下子咧就上翻4.5%，咁即係點樣咧？即係已經係彈翻過去回落嘅一半有多嘅幅度噶啦，即係債券嘅價格亦都幾顯著回落翻啊！咁亦都當然喺而家呢一刻咧就反映緊，即係其實好簡單咯，點解會去翻4.5%啊？之前係5厘噶嘛，咁咪就係反映緊就係可能今年只係得兩次減息機。去到年底都是4.5%，就是这么简单了，因为看到通胀的压力呢都仍然存在。咁主要来讲呢都是两件事啦，即是如果你说不计扣除食品和能源的，咪就是能源的价格回升咯。但你说即使计核心都好啦，或者是即扣除呢啲比较波动的项目呢，咁但是见得到呢住屋相关开支呢，在今次美国 CPI 来讲呢，那个即是说相对地啦，仍然是处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的，所以亦都因为这个缘故呢，出了这些数字之后呢，那就即时的反应就是都没什么计仔了，那美国股市呢都有即一定程度的回落。不过话虽如此，话就话回啫，其实呢三大指数呢讲緊 S&P500 指数呢个跌幅呢连1%都冇㗎，即係跌係回係调整，但係唔係话真係好恐慌嗰隻，即係只不过係恰如其分地反映咗呢一个过月嘅通胀数据推迟咗减息嘅预期，咁亦都令到美股有个回落，咁但係呢个回落嘅幅度讲真亦都唔算话真係好大好大，只不过一个正常嘅获利回吐调整囉。 嗯，有阵时睇Dicky 嘅专栏文章啦，以至有其他不同的股评人都看美国减息的步伐有机会减慢，未必是看得太悲观，意思是可能其实、经济好，其实都 support 得到、最怕就是 啲数字夹硬督出嚟啫，人哋有生意做，咁有盈利，有通胀，大家肯消费，叫做失业率唔差，咁唔系更加牢固咩？个经济体咁啊，系咪 Dicky 往后见个事件都有机会咁去推演咧？你觉得？ 其實咁樣嘅，首先第一件事咧，就係過去美股嘅升勢咧，的而且確咧，我個人都真係認為咧，就唔係淨係一個所謂炒減息嘅，即係話哦，憧憬住減息就利好股市，當然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呢個肯定添。咁但唔係唯一嘅原因嚟嘅，仲有好多原因，包括就係話企業嘅表現真係相當之暢旺嘅，有好多嘅企業出咗嚟啦，啲季度業績咧都係比市場預期係為之好。咁呢個亦都係成為咗過去點解會推動咗美股節節向上嘅原因啦。仲有而家債息抽高咗啦，美元又轉翻強啦嚇，哇個 yen 啊懟到153啦，大家去旅行而家就好 happy 嗰只啦，因為我哋揸住港元就同美元掛鈎，有聯繫匯率。咁啊歐元都跌到107啊108啊嗰啲咁，咁所以調翻轉頭亦都因為呢個情況咧，可能又會吸引翻啲資金咧，又會暖賺翻咧呢一個美元嘅資產。再者咧就係話，其實喺而家呢一刻，全球嘅市場大家都會睇嘅，有通脹其實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大家一定要明白呢一點。通縮先係一件壞事，但係通脹如果係回落而係有減息機會咧，呢個係一件超好嘅事。咁對於而家嚟講咧，我諗都客觀嘅事實就係、是比預期高，但係高 0.1% 咧，其實對於美國喺而家目前呢一刻咧，嗰、那個通脹係持續即係放緩回落嘅呢、這個大趨勢咧，其實就未有太大改變嘅。但係投資市場就會借呢件事咧，就成為一個獲利回吐嘅藉口。所以我都反而會覺得就係話呢個數據當然就有利於啊，即係美股終於都有啲回吐。但係講真都話啦 ，S&P 500至1% 都回唔夠，即係等於恆生指數嘅百零點嘅跌幅嘅啫嘛，即係講緊比喻上啊，咁你話係咪好多啊？唔係好多咯，咁所以都係一個即係正常嘅回吐咯。咁但係嚟緊反而都會再睇就係話其他啲經濟數據同埋企業嘅盈利表現都係非常之影響美股嘅表現噶咯。咁我個人認為都係大漲小回嘅情況啫。 嗱 ，Dicky 仲有四分鐘時間，我哋一齊跟進埋港股嘅情況啊。嗱，港股琴日升得幾好嘅，升311點啊嚇，成交金額嘅主板成交咧就回升到去過千億嘅水平啦。咁啊，北水咧全日亦都買貨喎，咁啊買咗23.2億，連續八個交易日咧錄得淨流入啦。咁啊，看似樂觀，咁係咪咧有機會依家喺17,000點樓上整固，跟住两三个交易日到18點啦，咁乐观啦，咁啊交俾 Dicky 帮你分析一下先，唔该你。 我就觉得难啲，咁因为咧，即系过去呢段时间咧，我自己一路都讲住17,200點咧，我都认为系恒生指数一个比较大嘅阻力。大家如果识睇图表咧，都见到技术上真系咁样，但系又无到有偶啊。寻日就真系升到接近啊，吓争10點啫吓，去到17,190咧，跟住咧就已经有少少阻力出现咗。寻日咧港股升而 A 股跌，咁再要譬如话惠誉亦都将内地嘅评级咧嘅展望咧就去到负面。咁当然啦，亦都唔系第一间评级机构咁做，所以系有一定嘅影响，但系影响又未至于太大，因为望落去咧睇唔到话即系评级机构有下调个评级嘅即系嘅风险，但系咧就展望就系负面，咁呢个都系铁一般嘅事实。咁当然主要嚟讲，评级机构都系关心嘅，都系譬如话房地产市场嘅情况啊。咁当然内地政府亦都推出咗好多嘅措施啦。咁所以寻日咧其实就见到 A 股跌嘅，但系港股升啲咩咧？就系、是、A 股冇嗰啲股份啊，就系、是好多啲新經濟嘅股份咧，平台經濟啊，同互聯網有關嗰啲咧，就全部做好。咁但係真係數一轉，好快都唔係冇話好消息嘅。嗱，騰訊有新嘅即係海外版遊戲啦，跟住京東又有新合作夥伴啦，咁阿里啊、馬雲都出嚟講嘢啦，即係好幾樣嘢咧，都係瀰漫住一個比較樂觀氣氛。不過，畢竟即係當外圍都回吐，恆指又升到主要阻力，咁我諗有啲獲利回吐咧，今日都在所難免。即係17點攻防戰啦，可能穿都唔出奇，但系再真系睇个第二季咧，我就觉得持续反弹嘅空间咧都系存在嘅，即系话18點可以成为咧，即系第二季啦吓，或者未必系一定4月份嘅一个目标。咁但系乐观啲嘅话，都未可以完全断言话4月份就已经系就冇可能再回升。即系我谂港股否极泰来，渐入佳境，呢个都系我过去个零月嘅睇法。 系啊，好啊，今个早上咧同 Dicky 咧讲住咁多先，听日咧再同黄德基先生一齐咧 跟进下港股嘅情况嘛。唔该晒你，拜拜。 多谢，拜拜。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有私分喺度噶。特区政府锐意咧，将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香港贸发局就将于4月13至16号，一连四日喺湾仔会展举行香港国际创科展同埋香港春季电子产品展。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副总监李柏廉先生 Eddie， 就为大家先重点介绍一下香港国际创科展噶噃。早晨 ，Eddie。 早晨，大家好。由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同香港贸发局合办嘅第二届香港国际创科展 InnoX 咧，将会喺星期六开始举行啦。今年嘅展览主题咧系智慧创新，联通世界。我哋请嚟世界各地嘅重量级展商买家，亦都包括东盟国家同埋中国内地嘅官员、一啲科技专家同埋研发机构等等嘅代表参加。我哋希望藉住展览开拓跨区域、跨行业、跨界别合作机会，包括企业对企业 B2B 啦，政府对政府 G2G 同埋政府对企业 G2B 嘅多方位合作，希望可以推动创科成果产业化。另外 InnoX 咧亦都会同春季电子产品展同期喺会展举行，两个展览咧一共会吸引近3000家嚟自香港、中国内地、亚洲、欧洲、美洲20个国家同埋地区嘅展商参与。 嗱，据我所知，香港 InnoX 就系国际创科营商周，亦都即系 Business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Week， 简称 BitWeek 嘅其中一个重要盛事。不如 Eddie 你都为大家介绍下 BitWeek， 同埋讲下 InnoX 嘅阵容啊。 好啊 ，BitWeek 期间咧会举办多项嘅创科盛事，除咗 InnoX 同埋香港春季电子产品展之外咧，仲有创科及工业局同数码港合办嘅数字经济峰会，香港科技园举办嘅国际初创比赛、电梯冒头比赛、贸发局举办嘅智慧照明博览，仲有香港 Web3 嘉年华同埋香港世界青年科学大会。而 InnoX 今年嘅展商咧就嚟自13个国家同埋地区，比旧年更加国际化。当中内地咧就有16个省市、20个展团参展，阵容咧亦都比旧年鼎盛。例如北京中关村展团咧，旧年参展嘅收获丰富，今年咧会率领更多嘅企业参展，包括有上市公司、独角兽企业同埋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将会展示商业航天同埋卫星技术、人工智能、晶片等等创科领域嘅尖端科技方案。而广东展团就有30间来自大湾区的内地城市企业，带来再工业化和其他智慧城市的科技，可以帮助推动香港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创科合作和发展。香港的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将会再度设立智慧香港展馆，透过互动体验为大家介绍过百项由政府和业界推动和我们市民息息相关的创科成果。而政府5间嘅研发中心咧，今年都有参展。创新科技署嘅 Inno Hong Kong 咧，亦都有16间研发中心参加，会展示 AI 语言模型、智能晶片同埋可以应用喺唔同行业嘅机械人等等。我哋仲有多个本地同埋海外嘅展团参展，包括有数码港、香港科技园、8间本地大学、B4B 大数据应用挑战赛、智慧城市联盟，同埋嚟自印度嘅展团、加拿大嘅展团，同埋法国非常法国非凡创新嘅展团。当然啦，亦都有嚟自唔同国家同埋地区嘅领先科技企业，当中一间香港展商就同央企合作，致力推动将国家北斗卫星嘅技术喺香港同埋东盟国家落地使用。佢哋嘅短报文方案咧，可以帮到一啲拯救人员同埋求助者喺冇网络嘅情况底下咧，传送信息同埋做精准嘅定位。今年嘅展商咧阵容非常强劲，嚟自世界各地嘅官产学研界代表咧，都会去到展会了解展商嘅方案同埋做采购，到时咧各方咧都必定有丰富嘅收获。 官产学研之间加强交流，对推动创科当然好重要啦。Eddie 啊，展会咧又点样帮佢哋创造更加多嘅交流机会咧？ 首先咧，东盟国家佢哋嘅发展好迅速，亦都好积极咁样打造智慧城市，所以我哋特别邀请咗印尼、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等嘅东盟国家嘅政府代表，同埋中国内地嘅官员去到我哋 InnoX 出席我哋举办嘅东盟圆桌会议，同我哋嘅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啦，同埋各地嘅展商一齐去分享发展智慧城市嘅经验同埋需求，藉此推动政府对政府啦，同埋政府对企业嘅合作。除此之外，InnoX 嘅内地展团、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会喺展会期间一连四日举办首届香港世界青年科学大会，邀请咗殿堂级嘅专家，包括有2023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嘅得主、其他年度嘅诺贝尔奖得主、顶尖 尖嘅創科人才，探討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新材料等等領域嘅重要議題。另外咧，人才就係發展創科嘅重要資本啦。今屆 InnoX 同春電展咧，特別就同大型招聘平台、提供事業發展諮詢服務嘅機構同埋數碼港合作，增設人才配對活動。求職者咧就可以喺4月14日，即係嚟緊星期日咧，到現場同進行招聘嘅展商交流，應徵心儀嘅職位。大會咧亦都會舉辦多場嘅分享會，講解投身香港創科界嘅須知事項。我哋亦都會輔助初創企業發展。初創企業咧，其實最重要就是拓展人脈和籌集資金，我們會舉辦一些 pitching 的活動、啟導環節、投資項目對接、初創企業介紹會等等，讓初創的企業可以向潛在的買家和投資者推廣他們的產品和理念。 InnoX 還有很多其他精彩的活動和研討會，大家可以在展會的網頁了解詳情和登記參加。 香港國際創科展 InnoX 將會在4月13至16日在會展舉行，買家請上去展會網站登記入場證。 Eddie 明天還會為大家介紹春季電子產品展。今早上謝謝 Eddie， Thank you。 Thank you。 星座系列作品啦，佢系潘靖文 Sherman， 作品名字亦都叫做《双鱼座》啊。今日天气咧都好似麻麻地啊，大致多云啦，日间咧部分时间先有阳光同埋炎热嘅，23度气温，相对湿度80%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角咀通州街一个单位今朝发生火警，一个66岁嘅女子吸入浓烟不适，送到广华医院治理。火警中大约有30人自行疏散。現場是通州街28號仲賢花園，警方朝早6:多收到多人報案，話大廈有單位起火冒煙，消防到場動用一條喉、一支煙霧隊，大約40分鐘之後將火救熄。 据报事发的时候，单位女事主正在煮早餐，期间发生火警。佐敦道华丰大厦三级火，造成五死四十伤，目前仍然有八个伤者危殆，五个人严重，现场仍然未解封。消防处成立专案组调查，警方重案组亦都从刑事方向调查。屋宇署话，琴日下昼已经在消防协助之下，进入大厦公用地方同埋部分私人单位内视察，发现当中有部分结构因为火警受损，但系整体楼宇结构冇明显危险。屋宇署又话，2008年曾经向法团发出消防安全指示，要求涉事大厦提升到切合现代要求的防火保障，但系至今仍然未遵办指示。欧盟宣布对中国风力涡轮机供应商进行反补贴调查之后，再次发布关于中国经济存在严重扭曲的报告。商务部贸易救济局主要负责人在布鲁塞尔就有关问题会见欧委会贸易防御司司长卢卡斯进行严正交涉。中方话，欧方近期对中国企业展开的四宗反补贴调查，都是针对中国新能源相关企业，目标指向明显。欧方在调查过程中肆意歪曲补贴定义，程序标准不公开、不透明，是以公平竞争之名损害公平竞争环境的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敦促欧方立即停止同纠正错误做法。中方亦都批评欧方再次对中国政策、市场环境和经济制度进行歪曲解读，为后续采取歧视性的反倾销做法制造借口。中方对此表示高度关注和强烈反对。欧方以单方制定的所谓严重扭曲标准来评价中国市场经济，完全不符合事实，将会为中欧经贸关系带来消极影响和不确定性。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2.9， 瑞士法郎 0.913， 加元 1.369， 人民币 7.235， 英镑对美元 1.254， 欧元对美元 1.074， 澳元对美元 0.65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 日经平均指数报 39,238 点，跌343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5.19美元，卖出2,335.83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啊，受琴日洪水桥火警影响啦，而家部分路段咧仍然封闭嘅。洪源路来回方向近住洪福村、洪平路来回方向同埋洪雅路来回方向咧，都系全线封闭嘅。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仍然系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去咧都系正常嘅。咁但系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葛亮洪医院对出。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界限街一段比较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咁讲翻隧道啦，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啦，出翻九龙都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好啦， 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殷济如。IDK If it's not me, then it's gotta be you. 陈零九 Insane 爱里没有好坏对错不知黑白我们只是渴望爱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由徐璐饰演的女主角谷桥，表面睇起嚟娇滴滴，但内心就好倔强坚定。发现未婚夫出轨之后，跟随闺蜜袁哥去上海发展，都凭胆识同头脑变成精明能干的职场精英。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咧，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同你嘅毛鞋一齐咧去庆祝一下国际宠物日啊！ 哦， 系啦，嗱，冇毛鞋都可以庆祝嘅。 好， 咁呢个国际宠物日系乜嘢呢？其实咧就系讲紧领养代替购买啊！其实就系呢一个节日嘅初衷嚟嘅。 啱啊， 咁就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喺收容所入边嘅毛鞋啦。 系， 咁啊，同佢哋一齐庆祝嘅。咁其实而家咧有唔同嘅商店都会推出一啲 promotion 嚟啊庆祝啦。咁另外自己嚟讲咧，如果你有狗仔嘅话咧，都可以同佢去散下步啊，去玩下。罗啊，小白你有狗仔喎？ 有、哦，其实我都坚持同佢散步嘅，即系虽然屋企有姐姐帮手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嗰个宠物咧或者狗仔啦，其实我唔会当佢系一只狗仔，因为嗰个系需要陪伴嘅一个对象嚟嘅。咁我好怕嗰啲咧咩诶，第日我啲仔啊，我只狗仔啊，系中意个姐姐多过中意我嗰啲嚟嘅，因为我系好怕呢一件事发生嘅。咁所以我同佢又会出去散步啦，咁亦都会自己同佢梳毛咯，梳毛好紧要噶。其实你不断同自己只狗仔散步嘅时候啦，梳毛咧，你知道只狗仔发生紧咩事嘅，即系佢会唔会有啲关节唔舒服啊？你梳毛嘅时候，可能佢梳到呢个位，佢只脚会缩，佢只脚佢缩，你都会知噶嘛。 等于同小朋友冲凉嗰个作用一样咯，嗬。 冇错啦，咁又或者有啲朋友可能连小朋友狗仔又冇嘅，咁但系譬如车咁样，车咧好奇怪，你自己洗咧，或者你自己有阵时得闲去帮佢整下架车咧，你会知道架车有啲咩问题，你又好清楚架车嘅。 真系真 系。系啦，咁所以譬如今日。国际宠物日啦， 自己落手落脚， 自己落手落脚、 嗯， 照顾下佢，咁、或者同佢冲下凉，我都中意同佢冲凉噶，即系虽然喺出边冲就好方便啦，咁但系自己同佢冲凉，第一可以联谊，第二我发觉佢真系会开心嘅，即系佢成个过程咧、你发觉佢分到噶，佢有啲你同佢影相嘅时候咧，佢有啲净系伸条脷出嚟，有啲伸条脷出嚟之后咧，佢会加多个笑容喺度笑紧咁样嘅。 系啦，咁我一同佢出去玩啊，冲凉啊，做好多呢啲梳毛嘅情况咧，同佢影相，佢都系会识笑嘅、 嗯。 平时无厘啦间，佢系唔会笑嘅。咁、 啊、 所以今日就系一个好好嘅日子，即、嗯、系、就是、提醒翻我哋咧，要对自己嘅毛孩，唔单止系狗仔噶，或者系猫仔啦，有、 嗯、 好多朋友，譬如雀仔啦， 系、 嗯、啊， 系啊，龟啦， 龟啦， 仓鼠啦， 乌龟、啊、都即系见到越嚟越多人中意乌龟， 你好得意啊， 鹦鹉啦， 啲人摸鹦鹉多咗好多。 系咪咩？咩好大隻啲陆龟啊？ 陆龟系啊，系陆龟啊，系啊。有啲陆龟咧就直头我睇过啲故事咧，系呢个唔系香港嘅，同啲主人咧，其实即系散步都散咗几十年，系、 嗯、 真系几十年。 咁只龟都行得快过个主人， 系啊， 我会啊， 只龟会比主人更长寿， 系啊，会有呢一日啦。 所以佢一定会有一日系咁样。 然后要接力噶，所谓接力就系要揾我哋嘅下一代同只龟再继续 walk 落去，系啦。咁呢啲都系可能有啲家族咧，佢哋就有个好大嘅传承喺度，咁同一啲嘅宠物都有好大嘅连结。其实鹦鹉都系嘅，鹦鹉都长寿嘅，鹦鹉都五十几年咁样。咁、 嗯、 所以你谂下，其实佢随时系横跨两代嘅一只嘅宠物嚟嘅。咁、 嗯、 再加上佢有阵时如果鹦鹉得意啦， 讲嘢啦， 系 啦。你谂下，如果你养只鹦鹉，佢用你阿爸嘅腔同你倾偈，成件事都相当有趣咧， 几得意，几得意。咁啊，今日系国际宠物日啦，咁啊，喺呢一个叫做除咗有叫做主人嘅面向啦，咁其实商家嘅面向，其实都见到香港好多嘅商业机构做好多嗰啲狗狗友善啊，宠物友善，其实比过往一个十年或者一个五年，其实依家好多商场都容许宠物可以俾你带入去咯。 系啊系啊， 商场之余啦，酒店啦，甚至乎系一啲嘅所谓嘅寄养服务啦。其实即系等啲主人们可以离开香港嘅时候，佢哋都有个安乐嘅地方去，系享受佢哋自己嘅假期啦。 我自己咧都试过屋企人去 staycation 啦，咁啊嗰阵时喺香港 book 咗一个嘅酒店嘅，咁嗰阵时嗰间酒店都标榜咧就可以带埋你嘅宠物去嘅，系啦，咁我亦都有带埋只宠物去，咁、去到嘅时候嗰个感觉就系、我初来都会谂会唔会个酒店因为你有标榜呢样嘢啦，咁、所以会唔会其实嗰啲脚凳啊、长角啊，即系嗰啲位全部都系啲黄金琴啊， 用得太多啦， 系啦系啦，会唔会即系消耗咗咧？咁样，但系原来都唔会、啊，即系去到嘅时候都发觉啲香港啲宠物主人真系好、啊，可能一嚟佢哋都带得宠物去 station 咧，咁佢哋喺呢一方面嗰个嘅叫做培育都会好啲啦。咁所以佢哋一见到佢哋有啲譬如 Vivi 啊咩都好啦，咁我哋都系即刻处理嘅。咁所以啲地方都 keep 得干净，连啲房间咧可能酒店都好悉心去。处理都冇话一入去有啲异味，冇嘅，系啦，冇嘅。咁所以我觉得多啲带自己嘅宠物去呢啲地方玩咧，我觉得系几开心嘅。 同埋头先好提到嗰个商机咧，当你留意到香港啲大型嘅商场都已经有铺位咧，系斋做宠物嘅展务啊，宠物嘅 spa 啊，可以俾得起呢一种大型商场嘅租金嘅话，你真系可见嗰个商机几咁犀利哦。 系啊，咁大家就锡下自己嘅毛孩多一啲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段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在中国古代封建制度入面，皇帝的政治生活有两件大事，分别就是立皇后和立太子。不过原来身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终身都未立过皇后。究竟为什么呢？想不想知道？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 史学家估计是同秦始皇的母亲有关，因为相传秦始皇的母亲赵姬行为很不检点，先后同吕不韦和嫪毐有不同程度的私情，所以带给秦始皇有心理阴影，亦都慢慢发展到对不同的女人都有仇视。尤其是当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收入后宫的佳丽多数都是觉得很鄙视的，认为他们抛弃了亡国之欲，反而就未越新主。但同一时间，对于守贞重节的女子就倍加称赞。第二个原因就可能同秦始皇志在天下有关，由于他的身世和受到周围的环境影响，养成了从小刻薄多疑的习惯，一方面眼光非常高，加上他年年征战，希望可以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所以可能会担心皇后对他有掣肘，妨碍了他实现远大的理想。最后一个原因可能亦都是同秦始皇是一个工作狂有关，他公务繁忙，成日都要做嘢，根本就冇时间考虑后宫嘅事，咁所以迟迟都冇立皇后。相传佢每一日必须要批完一石公文先可以休息，而当时一石嘅重量大概系而家嘅60斤，每日需要批阅咁多嘅竹简，工作量真系好大啊！原来秦始皇可能就系因为呢三个原因，令到佢成为咗历史上唯一一个冇立皇后嘅皇帝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喺尋日咧都係關注翻大火嘅期間咧，都有諗過啊！我哋喺節目上面啦，又或者係我哋嘅交通方面咧，就好多唔同嘅最新報道啦。咁都見得到，其實今次呢一件嘅事件咧，的而且確嗰個死亡人數咧，我相信係比起大家心目中原本以為嘅數字咧係多嘅。咁所以成日整件事嚟講咧，希望受難嘅朋友啦，或者係遇難嘅朋友咧，佢哋嘅家人可以都係揾到適切嘅安排啦。受傷嘅朋友、留住喺醫院當中嘅朋友咧，都可以真係渡過呢一關啦，平安。 咁啊，琴日咧都真系见到好多地方咧都有呢个火烛啊、火警嘅情况。咁、自己作为香港市民就自律啲啦，睇下有冇即系出门口嘅时候山火啊嗰啲啦。即系老土都要讲啦，唔知点解好似弥漫住咁样噶，有一就有二有三咁啊。希望到三我哋就 stop 啦吓。 系 啊， 我哋香港有好多嘢值得去发生，亦都藉住呢个机会啦。琴日好多好光明面嘅报道就系话啊。消防人员咧就好俾心机去救火，以致就系好多商户咧开唔到门口，特别有间斋铺啊，唔讲佢个名字出嚟啊，但系佢都我印象之中有我出世咧，我妈已经喺嗰度初一十五食斋噶啦，嗰间嘢，咁起码都已经有39年嘅历史啦，咁样，咁佢啊将嗰啲叫做开唔到门口做生意，但系嗰啲饭送嗰啲斋菜咧就。俾消防人员去享用，我觉得呢个就系好有爱嘅一个画面。有阵时见到消防人员去守护我哋香港，我都觉得自万二分嘅敬意啦。 系啊，讲到致意咧，其实寻日都有一个举动，我自己觉得系非常之适切嘅。嗱，其实我哋都有曾经报道过啦，因为原本咧，寻日就系就住内地第一艘自主建造嘅极地科考嘅呢一个破冰船雪龙二号咧嚟到香港啦，其实而家都仲系喺香港啦，喺尖沙咀啦，咁一路系访港5天嘅。原本咧就话寻日嘅夜晚。时候咧系会有一个大型嘅无人机活动啦，咁但系就因为有火灾嘅呢件事件咧，咁就将呢个无人机活动咧系取消咗嘅，咁同埋系唔会有候补嘅表演。咁虽然主办单位都话啦，向受影响或者原本好期待睇 show 嘅朋友咧，要大家系向大家致意抱歉啦。咁不过咧，虽然就话佢冇做呢个无人机表演，但系其实如果有喺尖沙咀留意过嘅朋友咧，原来负责无人机表演嗰一间嘅公司咧，就将原本系七彩缤纷嘅无人机咧变成亮起500盏白灯， 嘅列隊無人機，就向火災當中嘅死者表示悼念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一個畫面咧，都係相當之有心嘅。 嗯，我諗人性咧係好重要啊！喺香港入邊咧，都好多時會見到，譬如喺火災嘅現場啦，咁我哋見到無論係消防員，定還是一般市民，定還是可能喺附近工作嘅大家見到嘅工友，其實大家都係好熱心咧，去到幫忙，咁啊亦都會配合消防員嗰個嘅叫做救援啦。咁啊係，雖然火災我哋冇人想嘅，咁但我諗喺背后见到一个光辉的一面咧，都好重要。同埋成件事入边咧，我谂我哋都有好多嘅反省。咁当然政府亦都会好落力咧，就去嚟紧一啲，譬如可能大厦会更加巡查得 检查啦， 系啦，检查啦， 预防方面会做多啲啦。 咁啊，业主或者业主立案法团亦都要都系睇翻清楚，到底自己嗰个嘅楼宇上边嘅一啲嘅消防设施会唔会系已经过时咧、过咗期咧，需唔需要更新咧？咁同埋有好多嘅习惯咧，都系呢个时间咧就提醒咗我哋，提醒咗我哋就譬如一啲。防煙門啊，防火門啊，因為今次咧，其實嗰個大廈啊，雖然我就都唔清楚入邊嘅情況啦，咁但係我哋由細到大就有個意識，就係話防火門就要常關嘅。 啱啊！ 因為今次咧喺火災入邊咧，其實除咗火係一個好強嘅威力之外咧，就係濃煙啊。濃煙我睇到啲報道咧，甚至乎就係話有啲嘅市民啊，咁佢哋就算拎住個電筒咧，喺咁濃煙嘅情況底下，根本其實佢哋乜嘢都睇唔到，係啦，咁啊寸步難行，咁所以先至留翻喺一個安全嘅地，即係較為安全嘅地方等待。救援，咁所以咧，防煙門要常關啊，或者一啲係走火通道上面會唔會有啲雜物咧？咁樣呢個咧，真係老生常談嘅説話，咁但係永遠都仲繼續咧停留喺香港嘅一個即係樓宇上面嘅問題，咁我哋都係要正視，冇錯啦，係啦，可能大家貪方便啊，諗住我就咁擺喺度啦，冇嘢嘅，冇嘢嘅，咁呢啲心態，咁啊要戒啦，呢個真係。 係啊，嗱，頭先都有咧聽到阿歐有提過有啲嘅人性光輝嘅畫面咧，都好想再講多少少，因為都係實在係非常之值得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嘅。譬如话咧，其实消防处佢哋自己都有义工队啦，佢哋系入夜嘅时候咧，上到去火警嘅现场咧，拍门嘅时候就发现当中咧系有更加多嘅伤者咧系受困嘅，咁所以都要除咗多谢消防员之外咧，都要多谢埋消防处嘅义工队咧去到帮助救人啦。咁同埋咧，听闻喺社企当中都有啲嘅义工到场去到帮手嘅，咁其实社企佢哋又唔系专业救火嘅人士，咁可以做到啲乜嘢嘢咧？ 系 居民咧，其中有个朋友咧就话系社企义工嚟嘅，佢话咧知道原来其中一位逃生嘅婆婆咧，佢系要戴假牙嘅，咁但系因为逃生嘅过程实在太赶急，佢就冇戴假牙就离开咗现场啦。咁于是乎咧，就要求附近有啲酒店，咁酒店又好有心，就专登点样去帮到婆婆咧煮粥啊，俾冇戴假牙嘅婆婆咧可以填下肚，食少少嘢咁样样，咁起码等佢可以充下机。 我觉得几好啊，即系成日话商界展关怀咧，仿如一个名号啦，或者大家攞一个 title 啦，但琴日就真真正正引证到呢件事，因为政府同埋即系商业一啲，譬如嗰五间酒店啦，油尖旺嗰五间酒店咧，就好刻意去支援呢个活动啦。咁好快就已经作出行动话啊，如果大家都明白受火灾波及到自己嘅家园冇人想，咁你嚟我酒店住住先啦。咁啊有起码有个瓦遮头，呢个都系好重要嘅。 系啊，咁头先讲到一啲大厦可以点样做啦，其实市民们亦都系可以注意一下嘅，譬如头先有讲到咧，原来系譬如单车咧系阻咗嗰啲出口啦，又或者咧，其实大家头先讲到嘅防烟门啦，咁但系有一样嘢咧，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发现，有好多人咧习惯性喺后楼梯食烟啊，其实烟头嘅问题咧，呢个都系非常之严重嘅，咁所以如果系真系为咗大家着想啦，都系千祈唔好再阻塞通道啦，譬如啲地毡咁样摆喺门口，好似话好方便，咁但系如果你系真系 exactly 摆咗喺防烟门嗰个位，人哋一棘咧就真系阻到逃生噶啦，咁所以大家记得要留意清楚啊！ Family 是个代名词。成为至亲预约你愿意见证这身与身意 Oh family 难过的你在银河何时何地预约需要我请呼喊我选择换一次生命放下某些注定有在生的我，就有新兄弟的你。

早晨，早晨，投资好跳 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咁啊，美国咧三月嘅通胀率咧按年升咗 3.5% 啊，高过预期啦。市场嘅忧虑咧，联储局啊推迟减息啦，美股收市全线下跌，咁啊，道指一度咧跌成579点，收市都跌422点，纳斯达克指数跌136点，标普五百指数咧跌49点，港股 A L 按比例计算都要跌啊，跌196点。不过咧，大型嘅蓝筹咧升跌不一啊，吓咁有啲息口敏感股咧就相对咧就靠稳或者靠谱一啲，反而啲高薪增长嘅高薪科技股咧就全线下跌啦吓。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大家转个头就可以密切留意股市嘅变化啦。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 O、 白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 Morning Call 嘅听众咧就系阿米啊，咁我头先咧就有同事打电话俾你啦，就话咦飞咗线，打咗好多次俾你都唔听， 哎呀， 系啊，可能咧因为我哋个电话咧就比较陌生啲嘅，你睇下会唔会有啲 app 咧就直接帮我哋帮你飞咗线啊？ 我哋唔系呃你噶，我哋唔系保佑党啊， 系啦，我哋系真系想同你倾偈嘅，睇下你系咪有想同 DSE 考生打气啊？咁所以咧，应间同事打翻俾你嘅时候咧，记得听电话啦。 呢两日都应该多唔同嘅家长啊、同学们。师生都会想帮啲 DSE 嘅考生打气啦，因为都系主操语文科系嘅一啲卷啊。 系啦， 今日考中文，听日考英文，星期六考埋英文嘅 listening。 哇，咁啊要考下大家嘅耳仔啦。咁但系耳仔除咗听 listening 之外咧，咁啊如果你想为一啲 DSE 考生打气嘅话咧，咁我哋嘅晨光 DSE 打气 morning call 可以噶。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打翻上嚟1872388，咁啊帮喺你身边将会咧就或者正在接受紧 DSE 考试嘅小朋友啊，年轻人咧就打电话上嚟，咁啊祝福下佢，叫佢加油，叫佢努力，或者分享一下你点样为佢加油打气都得噶。 甚至乎咧，我其实成日都想访问一下咧，有啲上年考过 DSE 嘅朋友仔咧，究竟完成咗呢个阶段之后，紧接住今年嘅心情系点样样咧？ 系， 即系上年先至啱啱新鲜滚热辣经历完啦，过完呢一关大关，究竟佢而家系大学又好，大专又好，出嚟做嘢又好，佢而家嘅生活系点样样咧？ 系 我又分享下。知道咧，中文聆听今年未冇咗嘅，啲、 啊、 学生有冇觉得好兴奋、好雀跃？少咗一份卷、一份 paper 要考，因为中文聆听咧，大家记得啦，即系旧年代啦，即系 AS 年代，以至咧即系船仔考嘅 DSE 年代，其实咧聆听咧就唔系斋叫你聆听啊， 系啊， 系考你逻辑噶嘛， 好多分析啦， 你一路听 要写文咯，系咪使唔使写文噶？ 要一路听，听完之后你咪攞张纸系咁作低啲嘢 咯。我哋要写1000-2000字嘅文。 与此同时，佢有选择题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以上皆不是啦，系啊，与以上内容无关啦，咁样有好多唔同呢啲选项噶嘛，我记得 系啊 系啊，咁所以心机旁边嘅听众可能即系你都想帮 DSE 嘅考生去打气啊吓，咁考试只系一个test 嚟嘅啫，即系测试嚟啊，绝对唔系咧话叫做啊成功系代表住成功咁，我就觉得绝对唔系嘅，只系你识得玩呢个 game， 咁你会高分啲，你玩呢个 game 玩得唔叻会低分啲，但系呢个世界唔系得一个游戏嘅， 冇错， 有好多个游戏。OK， 1872388等大家打个电话嚟啦噃。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阿 O 喺呢个环节啦，就一齐攞个羽毛球拍出嚟啊，同咧阿黑妹叶佩妍咧一齐打羽毛球嘅。早晨，早晨，叶佩妍。 早晨，早晨 ，Hello， 大家好。 系咁啊，知道报章都有讲啦，好多香港运动员咧都退役啦，咁退役咧就会进行啦呢啲叫做教练嘅工作啦。咁往后嘅集数咧，我都会同叶佩妍讲下咧，你由运动员啦嘅生涯咧完结咗之后咧，就开展自己嘅教练啦，或者教波啦，或者球会嘅模式啦咁样。咁你自己嘅感觉系点嘅咧？哇，一路走来，运动员嘅生涯完结咗啦，要够。时就俾人教，依家就教人，那个感觉同埋个心态系点样调节噶啦吓？ 首先我而家转变咗做一个教练啦，其实都唔会话唔适应嘅，因为我前面冇尝试过任何嘢就开始，咁其实因为我知道自己 退役嘅時候都有個計劃嘅，就 plan 嘅時候會退役啦。咁其實 plan 嘅過程咧，咁其實我已慢慢開始係接觸唔同嘅新嘗試或者接觸唔同嘅嘢啊。咁所以其實我喺退役嘅時候已經係叫做 ready 好啦，因為已經係開始出面有教啦，或者嘗試其他嘢啦。咁所以就變咗而家叫做係慢慢都係叫做已經係唔係淨係起步啦，可能已經係已經上咗手啦，或者係只係可能喺上手嘅過程咧，我再去做其他嘅嘢去嘗試咯。 系咁嗱，教波方面，我當然唔懷疑葉佩賢嘅能力值啦，絕對係一個好好嘅教練嚟啦。但係咧，我又想啊個心態上，喂營運一間公司啦，因為球會都有開支啦，點樣招生啦，點做 marketing 啦，喂呢啲嘢又考唔考得到啊黑妹咧？我想問下你啦。 咁當然都考到啦，其實最考到咧都唔係 marketing 嗰方面，因為其實我自己所有有關 marketing 咧都係自己去做嘅，即係譬如啦，咁其實球會嘅同學校嘅一啲嘅合作又好啦，或者一啲嘅搞活動都好啦，都係我自己去傾啦。咁其實反而你話同學校合作呢啲嘢反而係相對嚟講咧，我覺得容易啲嘅。最難係咧，譬如搞 event 搞活動咧。可能你搞得比較大型嘅一啲嘅運動日啊，或者一啲嘅活動咧，你要同好多嘅公司啊或者人去合作去傾嘅時候咧，即係你嗰種 marketing 啊或者傾一啲細則嘅嘢咧，其實呢個反而係難好多嘅。 係嗰啲嘢就 係啊，咁譬如搞一個活動，可能你想揾一啲人贊助啦、支持啦等等啦，咁你真係要同好多嘅公司合嘅人去傾去合作，咁我就會覺得都幾特別喎，因為其實呢個完全唔係涉及到運動員嘅嘢啦，因為其實之前係淨係真係齋打羽毛球啊、訓練啊，咁同呢樣嘢其實係完全唔一樣嘅。 嗯， 咁反而我覺得係好新鮮、好特別咯。 係啊，可以學下可係嘛？ 係啊，即係可以當係一個學習咯，因為其實我始終做運動員都做咗差唔多20年啦。咁其實我嘅腦入邊啦，或者我嘅知識層面咧，都係圍繞住羽毛球。或者是打波呢一方面嘅嘢，咁其實我真係冇試過去跳出嚟做其他嘢。當然，我喺十幾廿年前有跳出嚟做過蛋糕店嘅，有開過蛋糕店嘅，係啦，咁係叫做真係一個好新嘗試啦，即係又亦都唔關羽毛球嘅事啦。但係我都覺得幾開心嘅，因為自己嗰陣時中意食蛋糕啦，同埋都想做一個老闆啦。咁叫做嗰陣時有接觸過呢一個行業啦。咁當然因為始終時間嘅關係，就冇做到蛋糕啦，就投身即係叫做專注翻打羽毛球咁啦。 係。 咁去到而家嘅時候，就真係好似真係離開咗羽毛球呢個嘅運動員生涯啦。咁啊，真係可以正式去開始做好多唔同嘅嘢嘅時候咧，都發覺係好特別、好新鮮咯。係啦，就反而抱有一個係叫做咩，即係好願意去嘗試嘅一種感覺，即係唔會怕失敗啊，唔怕辛苦，即係可能有少少秉承咗運動員嗰種精神喺入面咁咯。 係啊，絕對認同啊，咁啊，依家啲學員係叫你老師定叫你校長啊？直情我想問下葉佩賢。 去到校長嘅，去到有時叫葉教練咯，或者叫做滅葉咯，即係通常都係以教練稱呼嘅。咁當然啦，有啲就相對比較熟啲嘅學生咧，就可能真係。唔係叫教練啦，可能叫我即係俾我啲花名嗰啲啊。咁其實我個人就真係冇乜所謂，即係我知道可能每個人教學嘅模式都唔一樣啦。有啲人可能比較 harsh 啲，即係可能比較嚴厲啲。咁我就唔係好中意用嚴厲嘅方式嘅，我中意係同一啲學生會先打成一片先嘅。咁同我哋打成一片之後咧，先至即係會我覺得會咁樣會同佢哋關係會密切啲，同埋會親近啲啊。因為始終而家。嘅小朋友同我哋以前嘅年代咧有少少唔一樣，我自己覺得，即係以前我覺得我哋嘅嗰個年紀啦，其實都比較簡單同埋叫做埋頭苦幹啲啊。而家嘅小朋友咧比較聰明啲啊，有自己嘅性格多啲，所以你教佢哋嘅時候咧，即係如果你唔係同佢打成一片咧，佢同你覺得有距離咧，佢就會唔同你唔同你講嘢或者唔同你去。傾咁多咧，同你保持距離咧，你就好難去教到佢咯。 嗱，葉教練嗱，啱啱咧就講咗好多心態上嘅，特別喺教小朋友嗰度啦。咁啊，嗱，一集咧講唔曬嘅，下一集咧我就想請咧前香港隊嘅運動員咧葉佩賢咧，依家成立咗嘅球會啦，去多講少少咧，你點樣去教小朋友，或者依家嘅小朋友其實有冇啲運動科學嘅嘢幫到佢哋喺羽毛球嘅賽場上面取得更大嘅成就咧？我哋下集。再傾過好嗎？唔該曬葉佩賢，拜拜。 好，唔該曬，拜拜。 我們隨意地丟失感覺，我們

即係昨日最後啊，從即係尋日開始有消息啦，就話嚟緊我哋有好多嘅奧運城市可以透過我哋唔同嘅電視都可以睇得到啦。喺期待住呢一個睇奧運嘅心情之餘咧，都講下呢個運動嘅一啲節目喎。 嚇、嗯，係啦，咁 依家又好似文説啊，真係傾緊 C 朗， 係咩？ 真係傾緊，係咪真係傾到咧？嗱，係 嗱，傾又第二回事啦。 係啦，嗱，我哋呢啲咧。真系怕啲细路仔小气啊！ 系啊， 我哋唔讲出嚟字啊， 唔讲出嚟 字啊，系啊，惊小气啊！我哋到佢真系嚟到，仲要咩啊？真系落场， 系、 嗯、落场踢紧嘅时候先好讲话。 先讲翻 ，C 朗拿到啊！ 系啦、 啊，4月11号嗰集晨光、 啊，系啊，要佢落埋场先啊！ 系啊，惊啲细路仔小气，我哋都 系啦，系啦、啊啊啊， 期待期待住先。 冇错啦， 交俾阿畅啊，请阿畅出嚟先。喂， 早晨，畅早晨， 各位早晨，大家好啊！ 系啦，咁我知道今日夜晚咧7:35嘅时间咧，咁啊港台电视31啦，铿锵集入边咧，咁啊都会提到一啲咧就系体育发展嘅政策，咁啊内容系啲乜？ 咁今集铿锵集咧，同大家认识一下本地新兴体育运动嗰啲嘅发展啊。咁啊，话说咧，旧年嘅施政报告咧，特首啊提出咗一个体育发展政策。咁啊，当中咧就系话到要将呢个运动普及化，即系咧鼓励嗰啲同埋协助嗰啲民间组织咧举办唔同嘅体育活动赛事。咁啊，其中一啲新兴运动咧系近年政府大力推动嘅其中一环。咁啊，康文署咧亦都其实有对好多体育嘅机构咧提供咗一啲资助噶啦。咁啊，希望协助佢哋举办一啲新兴运动嘅一啲嘅活动啦。咁啊，讲咗咁耐嗰啲新兴运动包括啲咩咧？其实听我都真系冇听过嘅，就是、为当中有一样嘢叫健球，健康个健。 健球。 健球咁啊，做咩嘅咧？嗰、那个 咁似人名嘅，譬如陈健球咁样。 系好有创意啊，小白。嗱，但系呢个健球咧，嗰粒波咧系1.22米咁大，即系米几咁大。三隊人同一時間推下推下一個尼龍充氣嘅健球，點樣玩法呢我都唔知 道。好玩， 好似好好玩喎。 係咯，係咯，好啱我哋玩喎。 係咯， 係咯， 但係相當考體力嘅。咁啊，呢種健球其中一個新興運動啦。咁啊，另外啦，一啲係細個啲嘅，叫做匹克球，奧林匹克嗰個匹克，但係奧林匹克係冇關㗎。匹克球咧就好似網球咁樣嘅，但係嗰、那個。嗱，即系网球粒波啊，好有弹性噶啦。嗰粒波咧就硬胶做嘅。 哦， 但系喺一个好似网球场咁嘅地方嗰度打嘅，咁佢又似乎系识弹同唔识弹之间，点样玩我亦都唔知道。 系咪就系 pickleball 啊？ 系啩？ 应该都系对打嘅。 pickleball 就系喺小型嘅网球场度打咯，会割翻四分一个场出嚟咁样。 嗱咁係啦， 外國好興㗎。 我有玩過咩手棉球嗰啲咯，就係都係好似網球場咁樣嘅，咁但係用冇咗個拍嘅，就用隻手去打手棉球咁樣嘅，係啦，有玩過嗰個都係啦。 哇，好多呢啲新興 係啊， 有啲新興運動咧，即係政府真係有資助過嘅咧，其中仲包括雙截棍添啊，即係 哇，曱甴喎， 係啦， 我諗有咩 係啦，咁啊當中即係康文署咧，原來喺。即係呢個年度嗰度咧，即係資助過20多项呢啲新興運動。咁、 嗯、 啊，究竟咧，即係因為玩運動咧，場地係最緊要噶嘛。咁啊，究竟康文署做過啲乜嘢去到滿足各個團體同埋我哋市民大眾去玩呢啲新興運動咧？咁啊，點樣做先至滿足到呢啲體育團體嘅需求咧、 嗯？ 而另外啦，最緊要其實新興運動喺呢個未來啊，喺香港點樣定位、點樣發展咧？因為你發展唔到落去玩一下。玩完大家 完 咗唔玩，咁你冇意思噶嘛？ 系啊， 究竟系点样定位咧、嗯？今晚节目会同大家讲下啦。 啱啊，一阵风吹过冇用嘅，点样留得低先至系重点啊！吓、 嗯， 好，咁啊，另外10:30嘅时间北极北极、哦。 冇錯，咁啊呢個紀錄片系列咧，顧名思義帶大家去到北極嗰度睇下北極咧，就唔係淨係睇下風景、睇下動物嘅。咁啊，今集咧會帶大家去到睇下當地嘅人啊，即係當地居民。咁啊，原來咧有即係考古揾得到咧，北極咧。有人居住定居已經係萬幾年咁耐啦。 哇，咁耐？ 係咧，咁啊，因為而家近代咧，交通好發達啦嘛，咁啊，好多外來人去咗北極嗰度研究啦。咁啊，當地人佢哋萬幾年總有佢哋嘅文化嘅，點樣去平衡現代人入侵咗佢哋嘅世界之後咧？ 嗯， 佢哋嘅文化點樣保存咧？咁啊，節目亦都會帶大家認識一下咧，佢哋嘅生活模式啦，佢哋捕鯨業啊、畜牧業啊。飲食啊、交通啊等等，亦都會讓大家認識下佢哋嘅運動發展添嘅。 好，唔該曬阿陳，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佐敦道华丰大厦昨日三级火，造成五死几十人受伤。消防处九龙南分区指挥官林建军说，大厦有不同间隔单位，可能对今次火警伤亡有影响，因为楼层人数多了，亦都曾经改动内部结构，特别未经申请的私下改动，增加救援困难。林建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火警主要范围在大厦一楼和二楼，单位有不少胶类物质，大厦亦都有不同种类的胶袋堆积，以致产生浓烟和有害物质。他们亦都发现一号楼梯有几道防烟门损毁，亦都是导致楼梯有较大浓烟的原因之一。他又说，翻查记录，消防对上一次巡查华丰大厦是2月9号，当时并没有发现问题，今次救援过程就发现大厦消防设备似乎并没有有效年检，有需要会采取进一步执法行动。天水围红雅路房协地盘四级火焚烧超过一日半之后，在朝早七点救熄。消防琴日中午开始改变灭火策略，由防卫改为主动，派消防员进入地库灭火，并且用灭火机械人协助灌救。屋宇署认为，两支分别大约60和70米高的天秤没有即时危险。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朝早坐飞机在北京返回台湾，结束为期11日的大陆参访行程。马英九率领台湾青年今个月1号抵达深圳，之后在广东、陕西和北京参访。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会见马英九的时候，高度评价对方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又强调两岸同胞没有心结不能够化解，没有问题不能够商量，没有什么势力可以将他们分开，外部干涉阻挡不到家国团圆的历史大势。马英九就说，诚挚希望双方重视人民真实价值和生活方式，维护两岸和平。北韩领袖金正恩警告，若果敌方选择军事对抗，北韩将会毫不犹豫动用一切手段歼敌。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到金正日军政大学现场指导的时候强调，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该更扎实地备战，不单只是为了应对战争风险，而是更坚定完美地准备必须要打赢的战争。金正恩又说，凭借思想武装和战法优势打破敌军数量和军事技术优势是不会改变的胜利法则，并且要求对党中央的领导绝对忠诚，绝对服从。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20点，跌218点，总成交金额8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9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82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2.6。跌个六，友邦保险51.3跌7毫，阿里巴巴72.95跌1蚊，建设银行4.87跌5仙，汇丰控股64.6跌2毫，美团102.4跌4，创科实业107.2跌2.9，比亚迪股份209.8跌6，小米集团15.76跌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2.86，瑞士法郎0.913，加元1.369，人民币7.234，英镑 磅对美元 1.254， 欧元对美元 1.075， 澳元对美元 0.65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 日经平均指数报 39,281 点，跌300点，港金报 21,810 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9.61 美元，卖出2340.0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神奇到迪士尼方向近竹篙湾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咁影响到竹篙湾公路去迪士尼方向系较为车多噶。另外朗天路去翻唐人新村交汇处方向近御豪山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较为车多。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另外东隧九龙入口就喺油荔村，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喺石门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湾仔近北角码头一带系较为车多噶。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而家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车多，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龙尾喺龙盘苑。新界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喺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桃园围车多，龙尾喺福亨村。跟住提翻你啦，青屿干线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近马湾部分嘅行车线封闭，现时下层嘅行车道开放俾车辆使用。另外跟进翻洪水桥火警附近嘅路段仍然系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仍然系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极端天气突袭，触发山泥暴射，引发连串灾难。 唔好以为咁嘅场面只会喺电影出现，极端天气近年已经喺世界唔少地方触发严重嘅山泥倾泻，所以我哋要留意山泥倾泻警告。万一灾难喺香港发生，我哋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你同我张家辉都唔可以置身事外。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刘德华登场， 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 杨千嬅未满， 君走散，路还有下一段。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旧情人难分，前尘事难解，为救病危的亲生骨肉，离异夫妻再次卷入命运的漩涡。秦浩、任素汐风雨同舟，国剧830《亲爱的小孩》四月九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024数字经济峰会以自创无限、成就可持续未来为主题，深入探讨智慧城市的变革力量，探索尖端科技及创新应用，怎样重塑城市面貌及现代数字经济。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久违了的声线，久违了的音乐分享， 全城为我发功。 逢星期日深宵12点到2点， 音乐交流，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身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对面，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着真，晨光第一次，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OK， 星期四九点四十一分 ，DSE 开考咁啊，好多听众都透过第一电波咧咁打入嚟陈光第一线， 各位考生俾心机啊， 系啦，咁啊谂住鼓励下啦，有啲朋友去邮寄啦，咁样咁啊，今年因为冇考 listening 咧，咁啊，往年如果你去听陈光第一线咧，你都会知道咧，我哋会陪住啲考生 啊，以前有陈光打气交站啦， 系啦，咁但系依家咧就个时间咧就唔允许做呢件事，不过我哋会秉承翻我哋嘅传统嘅。就一帮一众嘅 DSE 考生去打气啦。咁啊，电话旁边亦都接通咗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啊，咪 早晨啊， 早晨你好啊，有啲咩事情同我哋分享啊？ 冇啊，其实我女咧都系今届DSE 考生嘅。咁系啊，咁其实咧，我觉得即系自己，我都系第一次即系有我女去考，即系我第一个女一个系小朋友嘅啫。咁佢都系第一次面对即系作为 DSE 考生嘅家长啦。咁我想鼓励翻即系首先家长先，我觉得因为家长其实喺过程啦，我都好大压力噶。咁同埋我谂。佢哋緊張過自己考，即係我諗緊張過自己當年考會考 嘅。自己當年考會考嘅時候就阿爸阿媽緊張啦。 要多係啦，點都好啦，即係我覺得就係可能自己仲緊張過仔女。咁但係做父母角色咧，我又覺得好渺小啊，因為你問多句又驚俾壓力佢啊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喺呢個時候我都想趁呢個機會同父母打打氣啦，即係希望即係佢哋默默咁去支持佢哋，煮好啲飯啦，俾啲好食嘅嘢食咧，已經好足夠咯。我諗陪伴佢哋 係咯，煮好啲飯。好正， 真系好紧要，呢份工好紧要。 所以今朝咧，譬如晨光大学啦，七点半之前咧，都特登揾咗个营养师同我哋讲咩 DSE 啲家长点样帮佢哋准备一啲营养嘅食物，系啦，咁啊呢个都好紧要啊。 系， 咁啊咪啊，平时咧，即系陪住女女由细到大嘅时候咧，你会唔会都系负责帮佢提点一下啊，跟一下功课嗰个嚟噶？ 都系嘅，都系嘅，因为我得一个女嘅啫。 系咯，万千宠爱噶咯噃，应该 系啊，都系嘅，咁系咯。咁另外咧，我都想继续讲埋啊，我唔想嘥你哋时间啊。 咁 咧，我想讲埋先，我惊我冇得讲啊。咁咧，就同埋咧，就另外最重要咧，我就系想咧，即系去点俾我女之余啦，就想点俾佢啊不点。琪琪啦，咁同埋佢我女儿读嘅一间喺沙田循道卫理中学嘅应届中六同学啦，咁希望佢哋即系其实个过程系有啲艰难嘅，系辛苦嘅，煎熬嘅，咁但系咧，其实所有嘢咧都会过去嘅，希望佢哋知道，咁就其实辛苦两个礼拜左右嘅啫，最后噶啦已经两个礼拜左右，佢哋就考完就一条好汗噶啦，咁所以希望佢哋就即系俾心机点都好咬实牙根完成埋个考试赢自己咯，我觉得唔系个考试啊，其实成绩系好次要嘅，都重要，但系唔系最重要咯，最重要系个过程你点样去面对咯。 系，暂时考紧嘅时间咧，觉得女女嗰个 心情，同埋佢点称呼啊？其实， 咩啊？ 你女女啊？叫咩名啊？ 唔好讲啦，我惊佢真系听到咧。 咁女女啦吓，女女啦， 系啦， 咁女女嗰个心情系点样啊？而家考紧嘅时候， 其实咧佢应该有啲因为其实佢就可能有啲心情烦躁啦，我又唔敢打搅佢啦，咁所以咧，其实佢系我见到佢好努力嘅，咁但系就。佢可能就唔係咁想溝通咯， 明白明白， 即係我諗係啊，佢自己都好大壓力，咁可能佢嘅方法就係佢反而想安靜啊，即係可能唔想講咁多，自己即係努力咗就算咯。咁我哋又冇特別去問咯，係啦， 所以你就做好自己嘅媽媽嘅本分啦，煮好啲送俾佢。 係啦，我就專登今早，我平時好晏起身嘅，我就專登校鬧鐘六點幾起身咧，就送佢出門口咯。我唯一做到嘅就係咁。 阿咪 到㗎啦，到㗎啦， 用心良苦 啊，媽媽。 希望佢大个啲，我谂佢呢刻未必明白嘅小朋友，但系希望佢大个谂翻，即系都会成为一个好好嘅回忆啦。其实我打嚟都专登为自己，其实我觉得佢哋未必听到嘅吓。咁、但系点都好，我觉得都成为我自己一个自己个过程做母亲一个纪念啦。 系啊系啊系啊， 我就为我女做过呢啲虽然好微不足道，但系都系一个自己人生，我自己人生里边一个经历咯，纪念啦咁样样咯。 感觉好似微不足道，感觉好似做到嘅嘢唔算多，但其实咧全部在心中嘅咪。 系啊，多谢晒啊，系啊， 好客气啊，努力啊，妈妈。 系啊，多谢。最后咧，我点呢首歌咧？Pandora 嘅《明日旅程》啊，其实我女好中意呢个呢对 band 嘅，点呢首歌噶，好有意思噶。希望大朋友同同学仔咧都留意歌词咧，都系一啲好绵丽嘅歌曲嚟。 好啊，我哋一齐听歌。多谢你电话， 好，多谢你啊， 拜拜， 拜拜。 云下的掩盖，阳光也会存在，多苦涩还是盛开，亦舍不得放开，未能预知将来，谁可再次期待，虽走过长路历险，仍可一一记载，这路途多远，就算失足不怕损，走一趟不怕急速气喘，活着就是觅寻寻觅那幸福依据，如世事极难面对，我与你一起去追，匆匆一生经过，游行有固执的眼泪，来证实在时代试过一起去前去，若能预知将来，谁可会去逃避，只信在寻回自己，哪管他喜与悲，释方向迷失过去模样，假使你沿途受伤，仍可坚守信仰，这路途多远，就算失足不怕损，走一趟不怕急速气喘，哦哦，活着就是觅寻寻觅那幸福依据，请相信余下日子仍可找到你的期盼。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飲食图鉴帮你諗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 八元号小白飲食淘鑑。 咁我之前就休息去咗放假啦，咁去咗日本嘅九州嘅， 有冇学到厨翻嚟？ 学就冇，不过咧就见到啲食材咧，其实我自己都，如果你问我嘅话，我都会唔识得处理，因为以前咧，就算有跟过师傅喺日本餐厅嗰度打滚啦，咁但系处理嘅都系鱼嘛，或者我主要都系寿司、刺身同埋呢个烧炉噶嘛，咁但系你话有其他嘅食材，有啲我真系唔识处理嘅，咁例如譬如有去到熊本啦，咁熊本其中一种嘅乡土料理咧，最出名嘅就系叫麻肉。系啦，麻肉咁我唔识处理噶，咁我亦都我以前都有食过嘅，咁但我就唔系喺熊本嗰度食嘅，咁就喺青森嗰度试过嘅，咁但系佢哋呢一种嘅肉咧，当地嚟讲乡土料理算好普通嘅一种嘅料理嚟嘅，咁当然我哋未必每一个人都接受啦，咁但系当我见到佢嘅时候咧，咁都亦都。因為在當地嚟講算是非常出名的一種名物嚟嘅咁講啦，咁所以咧都有試到。咁但如果你問我試嘅時候咧，我自己冇乜特別大嘅感覺，又冇話好偏好，又冇話好唔中意咁。我覺得就係好普通嘅食材，係啦。咁就係普通到咧，甚至乎你問我嚟緊會唔會再嗌，我亦都覺得冇咁嘅必要，係啦。即係我自己個人啦，因為我覺得譬如我食牛，我食豬，我食雞咁樣，食慣咗呢幾種嘅肉類嘅話咧，可能我都會繼續。选择我自己食紧食开嘅肉类啦，咁但系睇到佢哋食呢一种嘅食材嘅时候咧，其实佢哋最主要有几种食法嘅，咁第一就系会刺身啦， 系刺身，马肉刺身我都听咗好多年嘅呢、 系啊，马肉刺身咧，咁佢哋通常都会可能加啲姜或者加啲豉油咁样去到食嘅，咁亦都唔系个个接受到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喺九州其中一个，譬如鹿儿岛最出名嘅就系鸡肉刺身，系啦，鸡肉刺身都唔系个个接受到嘅，因为大家鸡肉。刺身有冇搞錯啊？係啦，咁當然佢哋都即係好乾淨咁去處理，啲雞亦都係特別嘅品種，同埋啲馬肉亦都係特別嘅品種先至會咁做啦。咁但係睇翻原來佢哋點解當年咧會有開始食馬肉呢一個嘅習慣咧？就係原來喺好耐好耐，即係講緊唔知幾百年之前咧，咁佢哋喺朝鮮嗰度就有啲戰役嘅，咁由於呢一個糧食短缺嘅問題咧，咁亦都出現咗有。開始就會將個想法就擺咗喺馬身上邊啦，咁你見唔夠食物嘅，咁不如咧就叫做食咗啲馬佢啦，咁去到俾啲士兵去到補充嘅， 橫掂佢哋都係隨兵而行嘅， 冇錯啦，咁亦都即行即走啊嘛，咁所以跟住特定嘅時間咧唔夠食物啦，就會有呢一個嘅習慣，咁而呢個習慣翻到去日本嘅時候，佢哋亦都咧會即繼續流傳到，咁啊亦都去到呢一度啦，咁如果大家睇翻嗰個地理位置咧，其實本身九州同呢一個嘅韓國咧，其實係對面海嘅啫， 係 對面海嘅啫。所以就呢一个嘅习惯，亦都系好容易就会留低咗喺九州呢一度啦。咁所以咧，呢一个即系喺熊本见到呢一种嘅食材咧，咁大家都我哋平时少接触嘅，就会觉得哇一声咁。但当地嚟讲就系乡土料理嚟嘅。咁除咗你话刺身之外咧，佢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食法嘅。咁例如会有火锅啊，或者会有炸啦。咁基本上好多譬如烧物嘅时候，亦都会见得到佢嘅。咁但系我觉得咧，系刺身同埋呢一个锅物咧，即系譬如打边炉啊，我哋嘅打邊爐，佢哋嘅火鍋啦，咁會係比較上多嘅。咁睇下大家如果會唔會有時間嘅時候可以試一試。其實佢哋仲有一種咧，我都唔係好想去試嘅，就係雖然都係馬肉，但係佢哋今次就係馬嘅內臟， 馬肝 我就冇嘗試過啦。咁但係睇下見仁見智啦。可能有啲朋友食過，佢哋都會有 覺得正嘅， 你有個市場喺度，咁即係代表一定係有好多人繼續追捧啦。咁樣係啦，咁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分享一下有呢啲得意嘅食材俾大家聽啦。下次 我的享樂時代。 今日咧讲下呢一个滑梯啊，上滑梯啊，唔知大家呢一个系咪你哋嘅童年回忆咧？ 中意上滑梯啊！ 上滑梯同千秋系我嘅头号咯。 系啊， 我有玩过，都喺外地玩咗上滑梯咧。咁佢哋比较上高嘅， 系啊。 咁佢哋直头喺挨住个山坡。 嗰度係啦，即係佢唔係特登起嘅，喺個山坡嗰度跟住做咗一條嘅上滑梯出嚟，好長嘅。咁而佢玩嘅時間咧，係一定要求大家咧係要戴頭盔， 係戴住頭盔，係 啊，戴住頭盔㗎。 哇！你嗰啲驚險，係 咯 係 咯， 係 啊， 正喎。 佢咁講啫。 我細個梗係覺得正啦，你越高越好玩㗎嘛。 係啊係啊，咁另外仲有一隻咧，都係按喺。挨住个山坡去玩嘅上滑梯嘅，咁佢哋呢一只咧就外国都多啲啦，就系要用个麻布袋、做嗰、那个 做个垃圾铲， 系啦系啦系啦，做个垃圾铲咁样，咁你就拎住个麻布袋射落去咁样嘅，咁呢啲我觉得咧都几特别 啊！呢啲我记得咧去过北欧啊。佢咧下边即系沙地嚟噶嘛，咁咧啲僆仔咧上滑梯成日都跌到，跌完之后又唔喊噶，咁我就觉得 惯咗系嘛， 系咯，可能跌惯咗啊，系 层皮都厚咗， 顺便磨砂， 同埋佢哋仲有嗰啲好旧式嗰啲钢架，嗰啲钢架咧， 类似马骝架 friend 啊， 系啊，佢啲钢架咧圆碌碌咁样，好似成个成个铁球咁样咧，咁我觉得好得意咯，自己都忍唔住过去玩，但系有少少尴尬嘅。因为全部都是小孩子。 是啊我哋入去玩好易攝咗喺度噶。 扮爸爸就得㗎。 俾人笑啊。 爸爸都唔可以玩。 扮爸爸囉。 爸爸都唔好玩。 咁要啊我都成日同啲小朋友爭玩千秋㗎。 係咩 我仲試過呢企喺度問啲小朋友。因為佢哋真係玩咗好耐啦。我等咗十分鐘。 你負責推個小朋友咋嘛你。 唔係我真係想玩。 高唔高啊夠唔夠啊快唔快啊。 我嘅目的係要玩千秋。於是我同個小朋友講話姐姐想玩千秋你可唔可以讓俾姐姐玩一陣啊 细路仔都话唔得噶，依家所有细路仔都好中意成日话唔得， 唔得， 不可以， 我 个 B B 啊，十五个月咋 ？No， 系啊，真系啊，好中意 reject 人嘅细路仔。 但系我嗰个好好啊，佢好啊，俾你玩啦、啊，咁样、啊。哇， 咁你嗰个真系几好、 啊。系啊，嗰次就玩得好开心啦。不过讲下咧，原来香港咧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嘅公园啦，系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呢个嘅滑梯嘅。咁其中呢一个咧，我一定会去噶啦，迟啲就系呢个茶果岭嘅海滨公园、嗯，因为佢呢一个嘅滑梯咧，唔讲得少，八米高， 哇！ 犀利犀利， 系啦，你系慢慢你要爬钢架上去啦。咁而呢一个咧最得意，佢系一个叫做隧道型嘅设计。咁但系咧佢系不锈钢嘅。咁、你第一下咧，你会谂我啊喺度谂，哇会唔会热亲我嘅咧？ 晒嘅时候 系啦，你谂下你辣 pat pat 噶嘛咁样。佢话咧唔会啊，其实你谂多咗啦。嗱，大家咧去如果去公园玩咧，未玩过嗰啲胶嘅滑梯嘅，系好辣噶嘛。 可以好辣噶，系啊。 系啦，佢话反而咧，你唔好以为咁啊。佢话胶嘅吸热咧，系其实某程度上都好高嘅。相反，用呢一種隧道形式嘅不鏽鋼滑梯咧，因為佢上面已經加咗一層不鏽鋼啦，即係佢已經係擋咗一部分嘅陽光，之後你先喺第二層嗰度滑。 哦， 咁其實咧，原來 相對冇咁辣 pat pat， 即係意思。 佢話其實係唔辣嘅，基本上 唔辣添啊， 係基本上唔辣嘅。 咁犀利，等我會會佢先， 但係著定條牛仔褲去先， 咁都會 保護下自己。 咁你哋细个有冇话要啲咩方式垂滑梯嘅咧？ 企到垂咯， 唔会倒转啦，一 定唔鼓励唔建议啊！呢个 细个细个一定系咁样玩噶啦。 我细个都系中意啲管道型嘅，即系我中意走入黑洞嗰个感觉咯。唔知自己垂到几时先至到底咯。 垂滑梯最好玩就系喺下边爬翻上去啦。 系啦， 系啊， 我就 但又遇上上面有人， 跟住你又要讲多一次，系唔鼓励唔鼓吹啊！我每次咁我仲讲唔讲落去啊？船仔。我细个真系咁样玩， 我 细个 就 一样嘢都系。 我 细个 就 试 过咧，玩个上滑梯嘅时候，就两只手两只脚就顶住侧边，我就永远都上唔到落去咁样，系啦，呢啲都系恩皮嘅玩法。 我最中意系玩水上乐园嗰啲滑梯啊， 嗰啲正嘅， 嗰啲系最跣嘅， 嗰啲你一定跣咗落去啊嘛。 系啦，嗰啲系最跣，同埋我玩过一个最跣咧，我真系嗌啊，喺。好似新加坡有個科學館咧，佢就專教嗰個滑梯嘅速率啊，即係有幾快。 係， 咁我咪入去試咯。 F 等於 M A。 你仲記得？我完全唔記得你講緊啲乜嘢。 我真係好中意讀書。 十個 meter per second。 哇！冇啊，咁我最後屘就覺得好驚，我真係喺度嗌咯。然後我發現其實我都唔係咁中意玩滑梯。但是茶果岭 嘅人陪你去玩就开心 啦。咁我自己去茶果岭嘅海滨公园啦。